底，魏如萱受邀到金曲歌王李玖哲的演唱会担任嘉宾，提到老公似乎有些尴尬。 今天老公来吗？ 你不是有叫他来吗？他有来啊。 我是确定一下。 有吧。 根据周刊报道，9月25日发现魏如萱和老公龙成汉似乎是分居的状态。龙成汉搬出魏如萱在大安区的家，住在万华区，与魏如萱家有段距离。 然后就是一群像大姐的小脸，一定男女都会有些争执。 周刊报道，先前两人互相取消关注 IG， 爆出关系生变，不过吵架还是会和好，但最近的关系疑似越来越僵持不下，夫妻俩待在一起的时间都不长，虽然会分头到学校会合接小孩一起回家，不过两人的互动显得生疏。更值得注意的是，魏如萱的电台节目时间还早，却在龙成汉进家门半个小时不到就 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0月5日星期三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桂雅。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他被告出庭，去查一查，有8战8败的记录，也就是说胜率是零。吴子嘉他爆料，民进党的新竹市长参选沈慧虹求官，那后来呢，吴子嘉很快就发现说，哇，竟然是乌龙一场，他改口了，他还说柯文哲你必须要帮我出律师费。乌龙爆料窗口当然就是柯文哲，没台没急，那他干嘛要淌这个浑水呢？吴子嘉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哇，不得了。你看柯文哲他要磨沈慧虹求官，根本就是一个精心操作过的剧本。柯文哲为了要帮高虹安胜选，无所不用其极，而高虹安他博士论文涉嫌抄袭资策会的两篇期刊论文，这个部分呢，资策会今天在立法院在备询的时候，他说有，我们比对之后抄了大概是70-80%左右，资策会表态可能要提告。明明柯文哲他就不是候选人，可是呢，整场选战当中他在那边指手画脚，柯文哲又回呛了陈时中，你去呛可以，人人都有言论自由，但是动不动就叫人家去死一死的这一种，任何一个有水准的台湾人都会动不掉。好，今天我们开始更多讨论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各位好，大家好。 好，欢迎民进党的立委赵天麟。 各位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周永宏。 各位好，大家好。 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好，欢迎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黄进平。 各位好，大家平安。 还要接着欢迎的是政治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稍后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文山区万兴里里长詹进健。那为什么要请这个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呢？他也是曾经在柯市府短暂的服务过，被重伤求官未遂的受害者。好，我们先来看到是齁，没言没假，现在公干啦，今天赶快。沈慧虹并没有求官，但是他被吴子嘉爆料。那爆料之后呢，吴子嘉被告他发现逮鸡大条。他的消息来源是谁？就是柯文哲。我们要来听的是前后吴子嘉他是怎么说的。我们透过时序来做还原，一起来看。 来吧。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晚安，董事长开讲新竹粉丝见面会正式开始。我们是董事长开讲，可是现在这个主题的突然转一下，不是开讲而已了，不止开讲，还有爆料，董事长要跟大家爆一个料。 沈慧虹在今年的农历年过完以后哈，那沈慧虹跑去跟这个柯市长见面的时候呢，谈的主题是什么呢？因为台北市在市长室有一个12职等的参事的缺，啊，不管是结果，柯市长提出邀请，那沈副市长沈慧虹也同意，立刻他就立刻同意，愿意他离开新竹市。到台北市政府去担任柯文哲市长的12职等的参事，大家听清楚哦，这个是选举罢免法，吴子嘉讲这个话，沈慧虹说谎，我要去坐牢的，我不是在那边随便讲讲。 等等，我也站起来了。 他陪我住，他住隔壁。 来， 他怕我坐牢是被人家扁了。 我会送你去府城。 他自己在起的那边，我都饿死了。 要挖角他们。 不，我当时在讲说，哦，问完以后，我说，那如果你直接跑，你怎么办？我说那简单啊，我们这有缺啊，你就会来啊。我跟黄伟汉讲，我从来没有跟你这样讲过。 宝杰，我被柯P卖了。 你被柯P卖了？ 离谱到了极点。 你被柯P卖了？ 当然是嘛，我礼拜六去。 这还有人敢卖你？你这么无聊去扯人家这个干嘛嘞？ 不是，当然这个东西，我讲这个就是孤影，就是稍微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啊，就。讲白一点嘛，对不对？也是因为有一些台北市政府的老交情在拜托嘛，对不对？我们拜托，我们也是喜欢这个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人嘛。我们这个人挺兄弟，你也不是不知道。律师费柯文哲帮我出，我告诉你，平常我都不计较。 对， 这条我该计较到底。 这就太扯了吧！叫你讲，以后就这样子翻脸不认。 顶半个月，民众想尽办法逃兵，疯抢出国机位，跨越陆路。 爆出来是礼拜六爆的、啊，礼拜天上午伟汉就接到了柯文哲的短讯啊，说当时在小便啊，所以说他现在他第二天回家去查行程啊，发现讲错了，不是今年，是去年。 闹高你， 所以我听完 要查一天两天都在，然后说查一年两年的， 是啊，所以我听完就是哎，搞成效了嘛。 好，你看吴子嘉他本来呢他当这个董事长见面会啊齁、就是说很多粉丝要来看我董事长嘛齁、他是公卿，可是现在爆了这个料之后，公卿变成士族了。而且我们仔细去听齁、他当然现在急着要解释啊，要解释清楚，可是他解释的内容啊齁、哇真的如共如灰啊齁、越讲越起人疑窦。正好你应该是最了解的齁、因为有一个问题，他不是讲说他是跟台北市政府有交情嘛齁、然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哇，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其实我先这样讲，为什么吴子嘉这么生气？因为意图使人不当选要关五年，吴董现在这个年纪进去关五年了，不见得出得来，你知道吗？不见得出得来，所以他一定要很认真去讲。那这件事情状况是什么呢？反正呢，吴子嘉就收到一个爆料，说沈慧宏去求官，那吴子嘉就兴冲冲嘛，他们那一天呢跟黄伟汉就坐车。从台北坐到新竹，新竹要开讲，那吴子嘉就兴冲冲跟黄伟汉讲说，等一下 Q 我要爆这个料，我要爆这个料。那黄伟汉也知道嘛，吴子嘉现在是八战八败，就是八次告都输嘛，对不对？所以黄伟汉也会怕嘛，对不对？吴子嘉如果判五年，黄伟汉好歹要判一年嘛。所以黄伟汉就说，你确定沈慧宏有求官吗？吴子嘉说有啦，没有问题，我的爆料不会错的。那黄伟汉也怕嘛，说不是啊，你八战八败，你跟我讲，你会当。然后，所以黄伟汉当场就打电话给柯文哲，打电话给柯文哲呢，去问柯文哲有没有这件事情。那柯文哲呢就说有啊，有啊，沈慧宏今年就来找我求官啊，等等等等的。所以呢，黄伟汉就很放心的想说，我已经跟当事人求证过了嘛，对不对？我跟当事人求证过，那吴董就说你看吧，我没唬烂你嘛，因为黄伟汉有按扩音，你知道吗？对，扩音出来，整个车人都听到了嘛。说你看，没有乱讲嘛，所以他们后来在董事长开讲就讲了出来。结果没想讲完之后，柯文哲隔天一早传讯息给黄伟汉说他在尿尿，他昨天接电话说在尿尿，搞错了，搞错了。所以他回去反省的不是今年，是去年。可是问题是沈慧宏已经告了啊，沈慧宏已经告他嘛， 而且你时序真的就不对啊， 对，所以变成是说吴子嘉被柯文哲摆一道嘛，对不对？被柯文哲摆到，那吴子嘉说柯文哲也跟我讲说可以去讲，然后呢，你现在跟我讲说记错了，搞错了。所以吴子嘉就很生气嘛，对不对？ 可是吴子嘉他有一再的想要说明一件事，是说我不是只求证一个人，我有 double check。 对， 他还 double check 一个他不想要讲的人，他说齁啊，人家在选举齁，不要扯到他。 他说一个他有双重消息来源，一个消息来源当时柯文哲，另外一个因为那场会面只有三个人嘛，柯文哲嘛，黄珊珊嘛，还有沈慧宏嘛，那这三个人呢？只有两个人在选举，一个是沈慧宏在选举，另外是黄珊珊在选举嘛。那吴子嘉不可能去求证沈慧宏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坦白讲，答案呼之欲出啊。可是我意思是这件事情很清楚知道，第一个这个吴董这个牢狱之灾他可能要努力一点不然五年真的扛不住。第二个，吴董也是老江湖，扩音的时候听说有录音哦。听说有录音， 果然真的是老江湖 听说有录音， 对，你刚刚我刚刚听，我刚刚给你录起来。 对，听说有录音，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因为有简讯嘛， 有柯文哲有传给黄伟汉说记错了这件事情嘛？对， 对， 所以简讯也可以有截图，好，也有电池记录，所以这是一块。可是另外一块，我觉得柯文哲是真的是很不可以信任的人呢。就是柯文这件事情完全凸显到柯文哲就是一个邪恶的政策。 重点是他是去求财，不是人家来求官。 对，这是不是这都 OK？ 可是明明知道不是今年，是去年。 明白，这不 OK， 因为呢， 时间不是重点。 假设我拜托郑浩来上我们节目，但是我在节目上讲说，郑浩哈，品牌就搞一年没来， 对， 完全不一样、欸。 对，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对啊， 就是、他完全就把主被动有差，对不对？ 嗯， 时间序也有差，对不对？如果是去年的话，他可能是因为子来希望来台北市发展，今年叫做他看衰新竹选举，说要去台北发展嘛，完全不同的概念嘛。可重点是柯文哲这个人哦。说谎是完全没有罪恶感的，然后呢，这些人哦都跟柯文哲很好哦，互动很深哦。哎，吴子嘉自己讲，台北市政府的老交情在拜托，老交情呢？ 哎、 嗯， 他是跟柯文哲有老交情，还是跟黄珊珊有老 交情？他跟柯文哲其实互动就有。2018年柯文哲选举的时候，吴子嘉就在帮柯文哲做一些直播什么的嘛，所以说这次老交情都有。好，老交情拜托的时候，哎，你把。别人卖了你一点愧疚感都没有，然后说我在小便，所以记错了，然后就这样把它糊弄掉。这件事情其实包含民进党前也跟柯文哲合作啊， 嗯， 反身过来说咬就咬嘛， 对啊。 那、嗯、柯文哲是一个没有任何信用，然后没有任何一个愧疚感，然后在说谎方面觉得理所当然，我只要讲出另外一个谎来圆前一个谎就 OK 的政治人物、欸，那请问这样政治人物是足以去领导一个国家吗？这样的政治人物去背书的候选人，你们能相信吗？ 嗯， 这样政治人物创的这个政党，那个政党提名的人，你们可以接受吗？我觉得这是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去思考。所以这件事当然了，我见吴子嘉会笑一次吴子嘉，可他背后真正的关键是，连吴子嘉这样老奸巨猾的人都会被柯文哲卖，你就知道柯文哲多老奸巨猾。 来，宇韶老师要补充。 郑浩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啦，但是呢，事情真相可能是另外一种面貌。我只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今天呢，这个呢，沈慧虹没去提告的话，那么事情会变这样子吗？会说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然后郑浩呢，基本上是转述了，会觉得说，哎，啊，被柯文哲摆了一道。如果事情没有提告的话，现在呢，坊间的传闻变什么？哇，沈慧虹基本上被煮。沈慧虹呢，讲挖来话挖歪。沈慧虹呢，回去找呢过去提拔他的人，或是呢，沈慧虹呢基本上看衰新竹选情，或是沈慧虹呢是没有忠诚度的人嘛？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不是围魏救赵，刚刚好呢帮高虹安所有的争议通通解困。简单讲，高虹安虽然有争议，但是呢，沈慧虹底子不干净嘛。所以呢，本来事情的走向是不会这个样子的。还好呢，沈慧虹真的有提告。更重要的地方是呢，柯文哲跟吴子嘉本来没料到对手会有这样的动作嘛。当对手有这样的动作的时候，我能了解郑浩啦，这样的解释是一种说法。但是呢，现阶段在我观察，在我看起来，全部都是切割、逃避法律责任的断词。什么啊？吴子嘉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哦、啊，我没有乌龙爆料哦，啊，我有查证哦，在节目上呢，基本上演出效果，啊，宝杰哥啊，啊，我们也被摆了一道啊，这意思是把这整件事的坏人源头通通推给柯文哲。我昨天就讲过了，吴子嘉的爆料究竟是心甘情愿的，好傻好天真的，或是别有用心的？我相信剧情演到这个地方，他们现在干嘛？开始在撤退嘛，开始在转进嘛，就是害怕呢。刚才郑浩所说的啊，关我当哎、欸，你基本上啊是造谣嘛。现在所有动作是什么？二，以不伤高虹安为原则。反正呢，柯文哲呢口无遮拦，或是呢在江湖上的口碑已经这样的，把所有责任通通推给柯文哲嘛。然后呢，以时间作为断点。刚才晃哥说的很对，重点不是时间，而是呢，基本上你的意图是什么嘛？所以呢，现阶段这一伙人愿意承认的事情是什么？哦，避重就轻。原来呢，他们是好朋友啊。但是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责任推给柯文哲，柯文哲呢喜欢造谣，喜欢说谎，众所皆知。吴子嘉现在变成什么？ 另类受害者，黄伟汉呢变成另类受害者，没有想过呢，如果这事情真正成真的话，真正的受害者是沈慧虹啊。 我们要还原一下时序哦。沈慧虹他也去回忆起齁、哦、柯文哲到底啊齁、哦、要追他追多久啦齁、哦、因为他要求财嘛齁追多久。2016年 ,2017 年两度是要他当交通局的局长齁、哦。然后呢,2021 年1月3号齁、哦、也就是说柯文哲讲错时序的那一个场子呢是柯文哲加黄珊珊然后找了沈慧虹那本来就是说念旧情了哈，所以他去参加了。可是呢，这一场面里面，然后就讲到说，哎、欸，你做西丢哎哈，我们挖你都挖不来，提出了一个比他现在职位还要低的12职等。嗯，这不得的，觉得一种瞧不起了嘛？你没事弄一个，你是瞧不起谁？你瞧不起新竹市，瞧不起新竹市的副市长吗？好，那后来呢，开门见山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哦，哎、欸，酸井安娜、啊，你得派三面郎，其实是来刺探军情的啦。哈，那沈慧文说啊，那。欸我只能就报纸上面大概齁、哦、透露的这一些揭露出来的这些东西齁、哦、这样子跟他表达。2022年3月份又来问一次又一样是12职等的参事但是是卡点回来三三卡点回来然后沈慧虹说啊不可能啦齁、哦、我就是会待在新竹市政府来做服务。有一个歌词是安内啦齁。爱你袂到就你幸福对不已经嘛不是已经嘛是由爱生恨呢来换歌。 其实我先讲一下齁就是说这件事情大家不要被转移焦点时间不是重点因为时间有可能会记错毕竟市长每天见这么多人齁但是呢你挖角跟求官绝对不会搞错这是第一个关键。第二个关键呢我要臭屁一下齁吴子嘉你八战八败本人是全胜我到现在没有败诉过。再来任何被柯文哲骗而去坐牢的人我一点都不会同情送你两个字叫活该。这件事没有受害者通通都是加害者。为什么我敢讲这么笃定因为这一套剧本原本不是这样编的嘛关键是在于沈慧虹很快的很果决的去提告所以剧本写不下去好我跟大家讲这一套剧本原本怎么编的柯文哲去告诉吴子嘉我不晓得他们跟黄伟汉讲这个他们到时候到法院上去讲柯文哲去告诉吴子嘉说沈慧虹来求官你觉得柯文哲告诉吴子嘉是叫吴子嘉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要说哦当然是希望他说嘛 你可以帮我这哄上逃啦、欸哦、所以他是受人之托中人之事、啊、 对所以吴子嘉是不是受害者他不是受害者他怎么会是受害者他也是加害者啊只是这件事柯文哲是主谋嘛因为柯文哲编了一个谎话嘛然后呢到底柯文哲是不是编谎话我都不敢因为我觉得以柯文哲这么聪明的人、哦、他不会讲那么白他不会跟吴子嘉当时听我改讲哦沈慧虹来求官我认为柯文哲不会这样讲他会讲的含糊不清，我该讲沈慧虹哦，找我鬼啊抓了吼，啊吴子嘉人好奇啊，什么代志哦，啊就心得你嘛知嘛吼，今嘛总统让争夺嘛，想要暗算这个嘛吼，大概就可以被解释成求官嘛。好，这个原定的计划呢是透过吴子嘉这个哄上逃，然后在高虹安举办的竞选活动，请注意新竹那一场不叫董事长开讲。那叫高虹安的竞选活动只是借董事长开讲这个壳而已、因为从感谢状就看得出来那是高虹安办的嘛 啊可是高虹安感谢状他要讲说那是志工团团长混的误用了 接下来如果志工团团长再出来打脸的话他会说那个是攻读生印错反正永远有余文嘛、哦、好透过这个场合去爆料之后呢接着下一步什么网军开始带风向对沈慧虹进行人格谋杀就这么简单可是还好沈慧虹中间卡了一个他马上去提告而且呢因为这件事情如果告刑事诽谤罪后可能最后都无罪因为吴子嘉有查证但是因为选罢法的意图使人不当选他的认定标准比刑事诽谤罪要宽松所以吴子嘉知道他虽然八战八败但是因为官司打多了大概也有经验他知道说这次完蛋了这次可能逃不了而且还没办法一颗罚金所以赶快咬出柯文哲嘛那柯文哲这个时候当然他也不认账啊我没有跟你吴子嘉讲我是跟黄伟汉讲的啊事情就这样嘛所以中间的关键转折在于沈慧虹提告还有一个关键是沈慧虹这个人做人真的是重情重义因为今天我们看了林志坚的脸书才知道原来每一次柯文哲或黄珊珊或蔡壁如反正只要台北市政府挖他脚他都会一五一十跟林志坚报告所以前老板出来挺他说没有错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所以没有问题所以从这件事情你证明了一件事情沈慧虹我觉得他因祸得福怎么说呢第一个柯文哲认证他是优秀的事务官、哦、柯文哲认证 所以柯文哲是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认证，民众党党主席认证，沈惠宏是优秀的政务官。然后呢，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不用讲，当然认证沈惠宏是很优秀人选。五星级的市长林志坚认证沈惠宏是很好人选。嗯，啊，新竹市民你还有什么悬念？就很好选了嘛。嗯，三个就有一个人沈惠宏是被多方跨党派的人认证。我觉得为什么民众党会这样敢这样搞？是因为第一个，所国内所有政党唯一被认证有网军的就民众党，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二件事情，他们过去成功太多次，所以食髓知味，没想到这一次踢到铁板。所以呢，这一次现在大家看狗咬狗嘛，没关系，你们继续咬，越咬真相就会越多。 主要是这样齁，他想要行塑一个就是求官嘛， 对不对齁。那求官这件事情呢，我昨天在结语的时候我讲啊，是暗恋不成，可是他说没有没有，他先喜欢我的。那现在变成齁又可以其他的照样造句齁，叫做求婚啦、啊。你去跟人家求婚，他说没有，是他硬要嫁给我。你知道吗？现在就是这样齁，有人霸王硬上弓，然后变成啊立足董并个狼来求官齁。还有一件事情来委员。你去挖角别人齁，我们猎人头，你一定很欣赏这个人嘛、嗯啊。可是你去挖角，你却说人家是求官。那个柯文哲最喜欢挂在嘴边的话是什么？阿格里啊。你说这个人的这个性格是不是非常的阿格里？ 我觉得不只是阿格里哦，他相当的恶劣，因为这就是典型的选举奥波。欸，柯文哲台北市长欸，对新竹市长的选情进行选举的奥博这件事情哦，套进去他很爱讲的死来死去的事情哦，爱你没丢冲我你死的丢啦。就是说哦，他就是用他的实际行动哦，要让沈惠宏啊在这一次的选举失败。嗯，可是我告诉大家哦，因为我是立法委员嘛，我们科普一下选罢法第104条这有多严重，每一个要件全部符合。你看哦，意图使人不当选，用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每一个都中啊。嗯，他的那个董事长开讲，是不是一种演讲？ 对， 他有录音录影，嗯，他还有图画后置，齁、哦、还用文字全中，每一个要件都中。然后呢，意图使人不当选，散布什么呢？谣言或不实之事。这件事情典型就是不实之事。吴子嘉是不是加害人被害人？我觉得加害人机会是比较大。嗯，但起码他在有台的节目里面那样的一个戏剧性的动作证明了这个不实之事是谁告诉他的？ 柯文哲 在散布一件不实之事的谣言，用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他法，然后要让沈惠宏不当选。所以啊，这个情况之下，我认为连柯文哲都有可能违反选罢法。嗯，好，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受人之托这四个字，我认为才是重中之重。嗯，吴子嘉也好，董事长开疆也好，伟汉有没有我不知道。受人之托是受人之托什么呢？第一个是不是受人之托？柯文哲说，帮我讲这个奥博。嗯，帮我讲这件事。 放这个假消息的、 啊。放这个假消息、哦。嗯。这是不是第一个受人之托？第二个受人之托，帮我办这个活动。我那个要让高虹安动员他的群众来，在一个群众场里面一枪毙命，让沈惠宏倒台。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样的一个奥博的受人之托，我们认为是这一次选举里面一个最大的丑闻。嗯。因为这个丑闻是由台北市长发动。民众党党主席发动。然后在新竹市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利用媒体。利用网红所进行的一个黑函攻势，过去我们用黑函哦，还不敢自己署名，还要偷偷半夜去塞信箱。然后呢，你现在在网络上哈，在发人家的黑函，有时候啊，要用所谓的侧翼，或要转好几手到很多国家，然后最后莫名其妙找不到源头。这个是公然由首都市长发动，利用网红，利用媒体，公然的，然后让另外一党的这个市长候选人，这个高虹安坐在那个地方，下面全部都他的群众，公然抹黑奥博。哇，你不觉得说柯文哲你真的太厉害了，你对自己很有信心啊，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法律于无物就对了。所以我认为啊，这一次的帮倒忙啊，我认为会让高虹安受到很大的重伤。 嗯，来，正好我补充请教你一个事情哦，因为你跟吴子嘉董事长常常同台啦，哈，我要被清搞一些，因为董事长昨天哦，他特别跟我们的团队联络，那他要讲的是说，这个那一天粉丝见面会哈、哦，开啥霸班？然后他说这个是我自掏腰包的齁，跟就是高虹安是完全没关系，这里被醒了。 我觉得比较难的、啊、齁、哦、比较难、 哦。比较难。 因为300万很多欸。 对啊。 对啊。 又不是3万。 或30万。 对啊。嗯。 300万帮一个候选人办一个造势。那可能要哦，那这样我知道，那高虹安要申报政治现金哦。 对。 哦、 没有错。 而且不，而且超过哦， 所有的 公司只能100万哦， 所有的物资劳务都是要算在政治现金里。 对 对, 對，这边有，这边很多老前辈。那如果300万是吴董出的话，那有违政治现金法哦。嗯，因为政治现金法，个人是100万，公司是100万。 对。對， 那不能有300万的数字。那如果分三家公司的话也行，那你得申报，申报政治现金。所以这是很复杂啦。其实坦白讲，我觉得不用讲说是谁出钱，一定高虹安在里面一定有角色嘛。 生活是一道数学题，就像加法，我们投身参与；就像减法，探索自我；走向惩罚，加倍考验；走向处罚，我们相互包容。组合无限，看似重复的模式，其实是一种独特，因为你能为自己选择。心之所向，决定未来模样。转动台湾，选择是一种幸福。三立新闻。 单枪靠腿跺墙踏步，动作整齐划一，三军乐仪队表演操倒数登场，内部曝光训练紧锣密鼓。即便飞机飞过又没有配乐，仪队弟兄依旧表现出色，这是今年的国庆亮点。静默枪法全靠彼此间的默契、节奏和专注力。 我们一开始训练的时候是都要有节拍器，节拍器律定一个枪法动数，让我们各军在驻地训练的时候，会依照主训单位所安排的枪法动数下去加以演练。每天上空都会有航班的飞行飞过，对我们来讲不是问题。 国军联合乐队将以磅礴浩荡的声势，展现全民捍卫国土的决心。 震撼力十足的还有乐队演奏，不仅融入今年国军联合乐队自创曲，还改编任贤齐的《永不退缩》，队形上也有变化。 除了以往原本的那个对称的双十之外，我们还加了外双十跟内双十，然后会有比较立体的效果感。 乐仪队加强训练，就是要在国庆大典上完美展现国军气势。如今国庆的主视觉也曝光。国色凝聚线段象征多元族群和各地不同声音。另外，国庆大会今年规划三阶段活动，座位数还比去年的6000多出许多，改增加到1000个。 我们提出守土卫国，你我同行，与全国人民及侨胞共勉。 除了台北的国庆大会外，晚会是办在桃园，烟火活动则是在嘉义，一连串活动要让双十国庆更加亮眼。三立新闻周冠宇、蔡春琪台北报道。 肉圆外皮晶莹剔透 Q 弹，锁住饱满肉馅，满满肉汁，都是当天现做现卖。在地70年的彰化西湖肉圆老店传承到第三代，4年来都没有调整价格，但近2年原物料翻涨也 hold 不住了。 那猪肉这部分也上涨了蛮多了，老番薯粉从原本的一包700-800块，现在上涨到一包1000多块。纸碗原本早期的一箱差不多700-800块，可是现在一箱已经到1000了、1300了。 老板无奈吐苦水，从猪肉、沙拉油、淀粉到纸碗，每一项通通涨价，已经无法自行吸收，只好把成本反映在价格上。10月1号开始，肉圆每颗从40元涨价到45元。 你再提给的，我根本提不满足。涨价是应该的， 物料涨价的关系嘛，它涨得也算蛮合理的。 滚烫油锅把一颗颗肉圆炸得外 Q 内嫩，彰化北斗肉圆老店10多年来没有调整价格，一份2颗40元等于一颗只要20元。虽然原物料大上涨，但考量都是在地客景气不佳，还是咬牙苦撑下去。 猪油的话，从1桶800块现在涨到1100、1200，在人事费用是最重。 那为什么今天不去帮这个林根人办一下，对不对？ 好问题哦， 不然 按照郑浩跟董事长的高博，立马帮我郑浩搬去顶 我。不是我选举现在比较敏感，我不是我现在选举，我有点担心变成全国的新闻，还是不要不要，稳稳的走，稳稳的走就好，我会稳稳的走。所以我觉得是状况是这样，就是说现在当然因为这件事有很多很多的花絮啊，嗯，那这些很多很多花絮，有的会对沈慧宏很伤，那他去提告的话，我觉得这对沈慧宏是个很好的策略，马上因为这件事情。大家来讨论，把事情真相还原。可是另外一件事，我坦白讲，我认为高虹安在里面要有角色啦。嗯，什么叫要有角色？就是说，依照这个以前蓝营哦攻击陈时中的逻辑，哦 ，Coco 姐讲什么话，你陈时中在旁边没有反驳，那你就是同路人，支持周玉蔻就是支持 那个陈时中。同样逻辑哦，哎，董事长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是错误的，而且上播这个假讯息的人，目前看起来是高虹安的党主席。叫做柯文哲，嗯，那高虹安身为这场立法委这场新竹市市长选举又是当事人，你懂什么？他同时具备很多角色。第一个是在这场开讲中，哦，一句感谢函他是主办单位。第二件事情，散播谣言的是他顶头上司，哦，他的党主席，嗯。第三件事情，他的对手被抹黑了。我认为，其实从不管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有风度的话，你应该在这时候帮沈慧宏还价，嗯，你也应该要求柯文哲这件事情道歉，这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哦。他在这个时候如果这样做的话，人家会觉得你好像是一个明辨是非或怎么样。可是如果你选择继续跟柯文哲站在一起，嗯，你选择继续挺这个假的讯息、假的谣言，甚至是抹黑的谣言的话，对你会有伤。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高虹安态度也很重要，也不是谈感谢函的，就那么简单。你如果遇到这样状况之下，不管是爆料的现场，你人在现场，爆料来源是你的顶头上司，而且被害者是你的对手，在什么样状况下，我觉得你都应该要有所表态。 要花钱是真的啦，因为我知道的是， 你说是谁要花钱？候选人本身。 不知道是候选人本身，他候选人有没有付钱，这就要打一个问号。就是说，搞不好有合作，因为这有点类似上次桃园场，在我们中立内坜那个海风餐厅，也是董事长开讲，然后吴子嘉、朱学恒跟那个黄伟汉。嗯，那我知道他们这个场子，就这一次在新竹场，跟上次我在举例那个桃园场，其实有点类似。上次是跟那个郑宝清 合作， 那这次在新竹跟沈慧宏合作， 高虹安啊， 高虹安合作，那。我知道的是，其中他们有一个人曾经跟国民党中央提案，嗯，哦，曾经跟国民党中央提案，嗯，说类似要办场子啊，怎么样啊？但是我不知道细节多少钱，我只知道国民党中央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有曾经提案，那国民党就双手一摊说没有那么多钱，可见钱真的恐怕不少， 不少哦， 因为不知道是讲单场次还是讲多少场次，嗯。当时国民党中央回复他们其中一个人是说没有那么多钱，嗯，然后那个人回去跟他们讲之后，就有点他们就有点不爽。就是更小灯小气，然后后来你再看网络上很多的议题或怎么样，就干脆也打你这个国民党，就是修理国民党这样。所以后来我就听到党中央有人就在讲说，哎，当初不知道拒绝他们是好还是坏，然后就被他们修理。 可是应该是乔喝水啊，因为董事长昨天电话过来的时候，他有讲接下来要办的哦，有两场，杉杉有一场。万安也有一场， 三三有一场哦。 对，三三有一场，万安有一场。 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个，难道刚刚如果说赵武子啊不讲，不管他抽了300万也好，或者30万也好，那个都要都是不少钱。你看人次动员，然后那个装备什么的，那所以我觉得武子家今天武子家董事长，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媒体人，所以黄伟汉我很了解他，跟他新闻跑一起采访共事多年。那他当时昨天他在节目上这样讲，我知道他说伟汉是一个很小心的他查证，我觉得他已经在做一个那个法律上的切割动作了。这样的一个爆料，我觉得是他自己终有一天真的是夜路走多了就会碰到鬼。 好，我们来看齁，高虹安经过这一次选战，我们其实进一步算是蛮深的齁，很 deep 的在认识了他。那大家也会针对他那一本齁面试郭台铭的书去进一步的去了解说，啊，你这本册到底安哪写，写安怎齁，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笑声出来，会觉得这是一本蛮疗愈的书齁。这个地方我们来看齁，这个是盾牌牙医史书华，他现在也在力争上游中。对，粉专排名也没有他嘛，他也是力争上游中。 他前阵正好出国看网球。 他那时候还有接受我们视讯连线哦，他就有提到说，就是郭董有一个场子嘛齁，然后不是说，诶，立刻就嘣嘣嘣的 跑过来要跟我来握手。然后呢，哎，他说郭董就讲，高小姐你好，你的样子不愧是北一女乐仪旗队的齁。那郭董用一个我想象不到的萌萌的笑容来做开场。但是重点是提到了一个北一女乐仪旗队，那很多人齁还蛮实事求是的，就是要去挖说啊到底是有呀没呀。那史书华他有一个网友跟他讲啊齁，他说这个人齁是真的真人账号，可是他不想要让他被人家出征啊齁，所以他把他码起来，他码的有够够精彩的，像这样涂一涂齁来，但是我们看不出来是谁的齁。他讲说，诶，我跟高虹安是同届的，我今天回家特别去看了毕业纪念册，他根本就不在我们那个乐仪旗队的成员当中啊，吼。那他是讲说这是一个荣耀跟精神象征，吼，不应该要这样被羞辱。可是事实上我们也不是同一届的，那是不是其他同一届的人，这个我们没办法去确认说他到底是还是不是啦，吼。但是问题是北一女乐仪旗队的这件事情，其实它只是可以去做拆解的嘛，齁，比方它的条件啊、身高啊、它要进入的这些门槛等等，哦，来，永宏，你有研究是不是？ 永宏对北一女乐仪队有研究， 我的少男时代， 这样讲有点 讲出来啊， 有点发生危险，有点奇怪， 永宏的脸突然变得好红哦。 这个我本来还在想说，哦，这个高虹安哦，只要跟他扯上关系的董事长都变得很奇怪。那个董事长开讲，我坦白讲，我觉得吴子嘉那个这个董事长开讲哦，一定是一个一系列的 project 啦，选举这种太多了，否则你真的要挺他，你去帮他站台就好，何必要帮他办一个大厂嘛？他自己会有一个厂。那另外一个奇怪的董事长就是郭董啊，郭董这不是说他有老虎的霸气哈，然后有狮子的执行力等等等等，怎么突然遇到高虹安变成是会蹦蹦跳跳跑过去，好奇怪哦啊！而且还会记得，奇怪他没有记得说你就是那个辛辛那提毕业的大数据专家吗？他不是讲这个，他竟然说你就是那个北一女乐仪旗队的高虹安吗？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刚刚贵瑶讲说北一女有啊，念书的时候我认识了哈。我跟各位报告， 讲得很保守。 北一女的乐队跟仪队后来才有旗队，在以前是仪队跟乐队的时代，光是一个仪队的编制，因为他们的总统府国庆阅兵要出去的哈，是一个方阵，是120人，而这120人里乐队也是大概有60人。 永宏哥，你认识几个？ 不要插话， 他们认识100， 求生意志。 然后他是有非常清楚，不只说你毕业纪念册看不看得到，你可以出示当时的名单，就说好，那你的比如说你第一排是白枪，后面都是黑枪，那白枪里面就有旗，哇，那所以他的编号都很清楚。 你同样的比雨韶老师专业多了。 对， 你问的是教官，他问的是 有非常清楚。好比说， 高虹安团队的人根本没有联系过，说下午要去。好，今天下午根本没有手工香皂 DIY 的活动。 专业、品质、正能量，三立新闻。 So I think Admiral Davidson's timetable is right in terms of its analysis. I think he understands the risks that are real.But we shouldn't view that as static. 台海战事恐怕已非选择题，而是时间早晚问题。为扭转我军在军事上的劣势，美国国务院挂保证将加速对台军售交付，更要军事外交多管齐下。力挺台湾，美日官员接棒来台，前美国国务卿庞培欧更无惧中方威胁，在个人推特上公开中国大使馆的施压信，短短两行字加上一个垃圾桶图案，展现挺台决心。 US forces, US men and women would defend Taiwan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invasion. Yes. Are you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militarily to defend Taiwan if it comes to that? Yes. 尽管中国威胁加剧，但国际挺台声浪同样与日俱增。三立新闻华讯报道。 原警带着林冠年到医院进行酒测，酒测值明显超标。林冠年8月30号凌晨喝完酒后，开车行经新埔文化路时，因为不胜酒力，擦撞到两台停放路边的车，居民被巨大声响吓醒，全都跑出来查看。被曝酒驾肇事后，竹北市长候选人林冠年第一时间在脸书发文，竟然避重就轻，说自己是因为疲劳驾驶酿祸，是有心人匿名造谣抹黑，更认为自己被以政治迫害冠上罪名，把高虹安扯在一起，认为这将打击他与高虹安。 深圳一鞠躬为酒驾风波致歉，林冠年在5号召开记者会，但他还是坚持当天没喝酒，是因为平常习惯使用的漱口水含有酒精成分，可能因此造成酒测机器误判。 没有喝酒，但是我酒测超标，我也很惊讶，直到事后这个笔录的时候才拿给我。那当下我们反应到说，我平常放在车上用的这个漱口水真的是有这个酒精成分，还是尊重司法。那现在是因为我帮高虹安批评这个绿营，那是不是因为这样，高虹安身边的人都出事？ 林冠年爆发酒驾肇事，民众党已违反党规，决议撤销林冠年竹北市长提名资格，并开除党籍。林冠年则呼吁党部不要司法未审，政党先判。 接下来会继续选下去吗？ 因为我在选委会还是登记民众党嘛，所以我会跟我的党内讨论一下，然后再决定。 虽然拿漱口水出来当挡箭牌，只是根据法律规定，只要车祸有酒测值就是违法。林冠年爆发酒驾争议，是否继续参选虽然还没定论，但在选民心中恐怕大大扣分。三星五召集人请示不到。 是一定把幕僚甩了。 跟着女仆一起学猫，台北市长柯文哲带着市长候选人黄珊珊上直播节目体验女仆服务。柯文哲比黄珊珊还抢风头，嘴上功夫更是不饶人。 防疫85分，买疫苗90分， 去死吧！ 自我感觉良好到一种无以复加。 什么叫自我感觉良好？就这样啊，你病例来了， 砸出去。 听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自评的防疫分数，直接爆粗口。柯文哲还自诩是技工跟雍正各半。 雍正跟技工的混合。那你们都每次看到技工那一面，对啊，勇于认错，拒绝改过啊。 柯文哲这回爆。 好比说，今天执掌国旗的就是贵啊，执掌一女中校旗的就是宇韶，执掌这个什么高中教育部什么什么教育局旗的就是这个那个年晃哦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两个是白枪，你们两个是白枪，后面他有清楚的编制表，要不然你知道高虹安，你只要拿出这个编制表就好了，你就可以杜绝众大家悠悠之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哈，是因为其实我不怀疑，也没有兴趣他到底当年是不是旗队这件事情，但比较重要是为什么这个董事长郭台铭竟然看到你会是高高兴兴的去，不是去聊你的大数据专家，而是要提说你就是那个北一女越移旗队的高虹安，这有点匪夷所思。还有一段话更好笑，我念给大家听，我也是出自他的书哈。他这句话是这样讲的哈，他说啊，就有一次在一堂课上面，他坐在郭董的旁边，他就郭董一边学一边转头看我。我就是高虹安。郭董跟他说：“你看一下我这样坐姿可以吗？”好奇怪，大数据专家怎么会变美姿美仪专家？然后呢，高虹安的他书上写说，他只注意到他就是高虹安只注意到郭董的 polo 衫上有干掉的优格污渍。我的天哪、啊，你把 优格污渍 啊？对啊，我优格你，而且他书里面出现这种有食物残渣有两段以上。嗯。那你怎么这样？好像郭董是一个吃东西很随便的人，衣服老是有东西被你发现。不只是这样，他还有呢。他到香港的时候，竟然他要拍照的时候，要找人来拍照的时候，突然走出来一个大叔，就是郭台铭。嗯，好奇怪哦，这个总裁，这个董事长郭董是，他是跟踪狂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三不五时随时都会出现在他的身边？ 这样感觉想到一个不太好的名词，电车什么的， 什么汉嘛哈？对， 所以我说没事跟在他后面呢， 只要董事长跟高虹安有扯在一起，都变得怪怪的。还有他还举了一个也很奇怪，我们都知道郭董很高啦，他说我去看那个牙医，然后那个诊所里面，郭董还会注意到，他一直要讲说，你看郭董非常的细心，很专业。说这个牙医的座椅就是整间那个病人的座椅病椅不够长。我就回想了一下从小到大看的牙医诊所，我也不矮啦 ,178。 其实蛮长的啊。 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人除了当然因为我是排球协会的主委，我除了我们排球队员超过200的那一种，我没有看过哪一个是会嫌那个牙医师的那个座椅不够长。嗯。所以我觉得由此推断什么，他就是在夸大其词。他夸大其词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齁，这反映了一个叫做什么呢，就是论文造假跟碰红 gay， 论文造假碰红 gay， 高虹安就是个碰碰追根。 郑浩其实跟郭董也有一些深交的部分嘛，哈、嗯。我给你请教几个问题啦，哈。我们从这一波的风波当中，我们认识的高虹安是。假设他只有五分的把握，他可以讲到九分，讲到十分，对不对？那还有一件事情是，怎么他权势之下的郭董的特质啊？如果说都是那种霸气啊什么的哈，那可能跟他的形象是相吻合。可是他讲的啊，有些看完之后，我们都会有一点怀疑郭董他的这个人格特质究竟是什么？你怎么看这本 书？没有，我不知道，因为我跟郭台铭互动的时候，我没有看过他领口有污渍啊。他也不会蹦蹦跳跳的跑过来说，你就是那个板中康复社的李正浩吗？ 他有对你萌萌的笑吗？ 也不会啊，是怎样？是有男女有别还是怎样？我不知道。但我觉得状况是这样。 他拿芒果给你吃吗？应该没有 吧。不用，我一直认为啦，就是说幕僚帮自己老板写书是很不好的事情， 很不好的事情， 很不好的事情。哦，很多都做过幕僚，嗯，尤其是像比如像罗志祥之前写他跟马英九的互动，嗯，哦，或者是说这个高虹安写他跟郭台铭互动，我觉得不要讲幕僚跟上司这件事，我就等我跟宇韶老师算认识很久，嗯，而如果宇韶老师有一天知道。我要出书出我跟宇韶老师的夜间互动的时候，宇韶老师根本不敢跟我互动嘛，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些事情是不能去公开的，尤其是幕僚应该有个分际，应该很合理，尤其是比如我们在当幕僚的时候，不要讲出书，你连在外面讲老板怎样怎样怎样，传到老板耳朵里都会出事，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分际，那出书又会遇到一个两难。你如果写得很真实的话，老板的形象会全毁嘛？因为老板不可能这都是好人嘛。 对， 老板一定有脾气不好的时候，一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一定有骂人的时候，一定有机车的时候嘛，对不对？ 有吃东西掉到身上的时候， 对对对，对嘛，一定有。你不能写好，那你只能美化。可你美化完后就变这本书嘛。什么蹦蹦跳跳啊，然后你就是那个高虹安了，就会变这样子。那如果西线无战事，就说。大家没有要检验你的时候，这本书就出了就出了。可是当你有一天出事的时候，这些书都会变成谈，就像什么，这是什么谈话本嘛，都会变成这种相骂本啊等等。所以我的观点啊，就是说，其实高虹安现在遇到一些很多事情，都是当年种下来的因，然后现在开了一些果啦。那其实当然也不会有人去想说，去要求他去证明他是乐队一队还是七队。不过选举应该不会检验到这个程度。可是因为这些事已经开花了，大家都在讨论了，所以我还是劝啊，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哦，那个幕僚真的不要去消费老板，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还是希望郭董下次看到我的时候可以蹦蹦跳跳，说你就是那个板中康复社的李正浩吗？我会欣然接受，然后我不会把它写成书。 那刚刚永红哈对乐仪棋队果真是非常的熟了 哈， 熟 得很透。 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平衡报道了哈。这边有另外一个网友呢，他就说，也有另外一伙人然后说他朋友也是这个北一女的棋队的，那他们说。高虹安的确就是棋队的齁，因为棋队成立的比较晚，可能大家不是那么样的熟。那他有提到说他好像参加棋队之后有退队齁，所以呢有人讲说是幽灵棋队的成员可能也 OK, 但是另外的朋友又说好像没有退队，那没关系啦齁，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不是真的在乎他是不是这个乐仪棋队，那在乎的是很多人会去质疑这人恭维吼也碰碰也灌醉也为，那是不是很多事情大家都会打上问号，才会充满着这些好奇心嘛。来换哥有一个部分吼，刚刚永恒帮我们爬书这个书里面的一些内容啊，有一段我觉得是之厉害啊。他说郭董呢其实瞪得啊，生气起来也是会拍桌的齁，他说他的力道跟声音大到我会忍不住问老板啊，啊，你的手都没听吗？好，那他总是说习惯了啦，拍了四十年，那个桌子不知道有没有凹陷，我不晓得，拍了四十年啦齁。然后呢，他说神奇的是啊，郭台铭生气时候偶尔会碰上医疗小组帮他来量血压，哦，生气成这样，可是血压竟然不会升高。 我觉得这是医学上的奇迹，我觉得应该好好研究一下郭台铭的生理构造，可能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啊。就是说，他可能我不晓得这个，因为我不是医学专业，我也不是医学博士啊，所以我没办法解释这种生理现象。但是我觉得高虹安这本书哦，表面上看起来像在吹捧郭台铭，但其实他后面。 其实你如果仔细，我虽然我也没有看完这一本书啦，因为说实在我不想让他赚这个版税哈、哦嗯。那看很多网友在导读，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但大致上去整理这些网友导读的内容，我归纳出一个重点：高虹安这本书是借着吹捧郭台铭，其实是在吹捧自己，他是在拉抬自己。嗯，你看他写那么多郭台铭的小故事，包含这所谓蹦蹦蹦啊，最近大家很引述啊，萌萌的笑，然后永宏讲说、啊、拍照的时候后面突然一个大叔哈，然后讲说啊看到郭台铭拍桌子，嗯，其实他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跟郭台铭很亲近，我跟郭台铭很亲近，哦，不要想歪哦，我没有那个意思哦，我没有任何影射哦，但是他只想 就是非常倚重的意思， 对对，他想表达就是说我在老板心目中，我是老板身边非常接近 close 的人，应该这样讲哈、嗯哦。所以、嗯、其实高虹安这本书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我其实有点怀疑了。 嗯，因为讲到血压的部分哈，我们常常这个宇韶老师讲话都是比较用力的嘛哈、嗯，然后我就在怀疑说，哦，宇韶老师讲到面红耳赤，我们是没有办法现场做那个什么量血压啦齁，但是齁刚刚焕哥不是讲说喔、哦、这应该是一个奇迹，要研究一下生理构造，休息等等啊，可是血压又不会升高，这个写的就会让你觉得说整个文章的内容啊，大家都会觉得匪夷所思啊，这个人怎么这么特别。 刚才讲到啊，一对奇对的事情，我不再害周永宏的啦，因为我跟他老婆也很熟啦，在社交圈会意识不到多少命啦，但是关键在哪里，没有人会去啊验证什么事情。 对， 高中的奇队跟一队，我高中是校刊社社长，但是呢有没有人要去来比对这件事情？我大学是演变社社长，每个人在学生时代都有自己啊非常丰富的，或是年少轻狂的，或是呢引以为傲的，但是我们长大了，除非是遇到过去同领域的朋友，比如说呢田林委员以前也是辩论社的，所以呢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啊，那一年你参加什么比赛，最多是这样子，但我们不会拿来说嘴啊。大家看到是你现在的表现，那年轻的那一段呢，毕竟已经成为过去，也是一段美好的记忆嘛。但是呢，刚才桂阿所讲的，有人帮他说话，有人说他不是，那好奇怪啊，这种事情不是变成罗生门吗？所以现在讨论的价值在哪里？因为呢，高虹安基本完全认同焕哥所说的啦。你说郭台铭多厉害，我为什么要扑上去？其实就是我嘴所说的，我是郭台铭心中呢最软的那块肉，我是郭台铭呢不可替代的内圈。交友基本上有分内外嘛，有经营层，我是他什么？我不仅他是他的特助，郭董说的意志跟生活是所需，我都跟他在一起啊。高虹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子，但是呢现在好像不断的被戳破了。 郭董在高虹安笔下的英勇事迹啊齁，我们昨天有聊齁，像是在厂区里面他会挑够一 key rolling, 齁掐拢。他要试看看说他们的无人车到底会不会停下来，那幸好没有发生什么大呆机。然后呢他会用他的手指头去测试产品的良率，可是呢手指头上面鲜血直流。那当然齁，大家也会蛮好奇的，这本书到底还写了什么其他的故事。来焕哥。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是郭台铭，或者说我现在是郭董的夫人的话，我看到这本书应该会蛮不是滋味的，因为我觉得他除了凸显这个高虹安跟郭台铭的关系亲近之外，另外把郭台铭写的好像是一个世人不明的大老粗哈，因为没有人蠢到会用手指头去测电子产品的良率哈，第一、第二也没有人蠢到会拿自己去测试无人车会不会自动刹车。这个前两年有发生过一件事情，某欧洲大车厂齁、当时他是全世界很早推出自动刹车的。那个车厂的一个高阶主管齁、为了向世人展示说你放心我们的车真的会自动刹车，他真的站在车子前面，结果你知道下场什么，他被车子撞到。还好没有发生，没有太严重。 不是很严重。 对，不是很 严重。但是有被撞到。 对，有被撞到。因为一般都会用假人测试，不会用真人去测试啦齁、没有人这么蠢啦、所以我也不觉得郭台铭会这么蠢啦、是高虹安把他写成这么蠢。那我也不晓得郭董现在作何感想。那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些有一些小故事，其实以前我们陆续听过齁、这个面试郭台铭这本书这一段齁、他讲到说郭台铭跟他分享听到一个管理故事，就是有一天高阶主管到了公司，发现他的底下一个中阶主管请假了。隔天中阶主管就跟他讲说，因为我工作压力太大，所以我得了胃溃疡。然后呢高阶主管向他说， 找一个底下的主管把胃溃疡传染给他，你的就好了。这当然是一个超级冷笑话，因为胃溃疡是不会传染的。齁，那高环意思就说呢，这是玩笑话，但是这句话我以前听过，他说一如郭台铭会问部署说小便变黄了没，齁，这是一个人的生理现象，就是说当你摄取水分很少的时候，你自然会比较少去排便排尿啊，那你的排尿就会变得很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故事我以前听过，意思就是说在鸿海集团上班齁，有时候郭董在男生上厕所，因为都在旁边嘛齁，他就会看看说，诶，你尿尿没有变黄啊，工作不够多齁。当然我也不相信郭台铭是如此没有人性的老板啊，因为说实在齁，尿尿变黄对身体是不好的齁，这个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好，另外一个小故事呢，就是这一个齁，就刚刚桂雅讲的，就是拍桌子嘛齁，就是血压不会升高。我觉得搞不好我如果是高环，我会写说郭台铭拍桌子不止血压没有升高，而且血压还降低，哦，要造神就造得彻底一点嘛。嗯，你觉得这合理吗？郭台铭生气的时候偶尔碰上医疗小组帮他量血压，请问郭台铭生气的时候，哎，总裁之怒，医疗小组这时这么不长眼说，总裁我帮你量一下血压，你觉得不会被踹出去吗？所以这个造神造得太离谱了啦齁。好，然后这一段齁，再跟大这个会议全场 80%-90% 的时间都是郭台铭在发言，要是你无法接他抛出的球，他便开始自问自答。这个如果懂公司经营管理的人齁，这是一个失败的管理案例。嗯，我找公司底下的主管，我每个月花这么多钱请高薪请你们这些主管来，结果都是我老板在讲话，那我请你们来干嘛？ 如同贵雅坐在这边， 对，就来宾都不讲话， 来宾讲好讲满哦。 对啊，你如果说我们等一下开始都不讲话，都让贵雅讲到节目结束，你觉得我们明天还会有通告吗？就我要你这个来宾干什么啊？对不对？所以这叫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哦。然后他说郭台铭的推荐序哈，他说我的第一个感想是，他的文笔这么流畅动人，超乎我的想象。嗯，其实你要知道出这本书的时间点齁，其实大家不要用这个现在的时空或者很早前时空，因为这本书出书的时间正好就是在郭台铭那时候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初选结束之后，但是是在总统大选前。 之前，嗯。 所以那个时候郭台铭呢，因为我们还看，我们可以看一个影片，就是郭台铭当时还去参加高虹安的新书发表会啊，还郑重的去帮帮他推荐啊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郭台铭当时是抱着一个与人为善的心情，因为毕竟他刚经历过初选嘛，而且当时我们不会员郭台铭心里可能还想着说我还有下一次，我可能还想东山再起，所以呢他当时是抱着一个与人为善的心情，想说好吧，既然高虹安出书，那其实我们也参加过其他朋友的新书发表会嘛，对不对？我们去参加别人的新书发表，比如说今天雨韶开了一个新书发表会，我总不会去吐槽说，哎，雨韶你这个书我跟你讲这个写错了，我跟你讲齁，大概只有柯文哲会干这种事齁。我们基本上去参加别人的新书发表会一定是与人为善，帮他讲讲好话嘛，啊，一定是称赞他嘛。嗯， 这本书很好看啊，通常都是这样。 啊，我又不是来踢馆的，对不对？嗯，所以可是呢这种场面话客套话，我们出过社会有社会历练，大概都知道什么时候是讲真的，什么时候是讲场面话，什么时候是客套话。但是高虹安我觉得他不晓得是聪明过度呢，还是说如这个初入丛林的小白兔，他完全分不清楚到底郭台铭这句话是真的称赞他还是只是场面话。但是我觉得总结这本书齁，买这本书大概创下台湾出版史上的奇迹。因为过去我们一般会去买书，比如说贵雅你今天出了一本书我会去买齁，第一个我很欣赏许贵雅，第二个你的书写得很好，我想收到一些经验。但是去买高虹安这本书的人，我敢说 90% 都是为了吐槽他的。这个大概是台湾出版史上非常难得的经验跟奇迹了。 欸，你怎么可以一语道破？我昨天有去书店找，那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传统啦齁，电子书我不习惯。 欸，你跟我一样，我也看不惯电子 书。对，所以我要去买实体书。然后我去找了一下，问他说这本书放在什么位置，他放在企业管理的位置。 因为郭台铭吧。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读了这个内容，它放在企业管理的位置，我就觉得我满头问号啊！哈， 你觉得应该放在那个温馨小品吗？还是 比较类似，比较类似 漫画、 言情小说啦？ 没有，放在那司马中原的《七龙珠》啊，《鬼话连篇》啊，蛮适合。 好，我们上一段我们不是有聊过有关于哈柯文哲怎么可以去讲说沈惠宏求官，但是其实完全不是事实嘛。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来宾哈，是台北市文山区的万兴里的里长哈，詹进健詹里长哈。里长很年轻哎，来，我跟你，因为我有看到里长有写 写了一下哈，你在2016年的11月，你曾经是到柯市府里头去实习，当一个发言人，是不是？ 是。 好，然后在实习的那个过程间，也有遇到后来你不就是跟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你离开的时候，你也遇到一些。被人家放话说什么求官未遂，是不是？那我们可不可以先来谈齁有关于沈慧虹这个部分。柯文哲明明是你要去猎人头，你把人家当人才，希望可以请过来这边为你服务，可是怎么从他的嘴巴里面吐出来却是说啊这个人是来求官的，你怎么看？ 我其实在第一时间听到说就是这个沈慧虹齁这个被柯文哲讲说是求官不遂这件事情齁，老实说我第一时间真的是感同身受的感觉。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在大概2016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其实柯文哲那个时候年他的民调在稍微下降。那稍微下降的时候，他就开始去寻找说看是不是他的团队可以这个有一些太旧换新的动作，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个动作可以让他 的民调加一些信息啊， 对，可以让他民调可以重新再回升嘛。那个时候我就其实就接到了这个蔡壁如的一通电话啦，就是说希望问我有没有意愿到这个市府担任这个发言人这个职位，那我就先答应说，那我们先实习看看，然后呢看是不是可以这个在市府里面先了解一下市府的运作哈。那结果呢，一看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所谓的新政治哈，就是这柯文哲所谓的新政治，真的确实让人大开眼界。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他蛮常。自比自己是雍正皇帝也就是说他认为说就是在他的专制统治之下呢，他有一个军机处，他的军机处就是他的这个幕僚的小圈圈，这个可以来这个用政治来统治整个台北市政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他非常崇拜中国共产党这种以党领政的这种统治方式。什么叫以党领政？也就是说目前市府的相关的政府组织就是有各部会的各种分工，他大概希望说可以在这个各部会上面呢有一个类似中央政治局的概念，由这些中央政治局的 我可不可以先从他看待人才的态度是怎么样来看。他已经呈现出如此欣赏沈慧虹，可是最后却是啊你也没和就是说你也没有要我来我这边服务，然后不只是有这种踹一脚，然后还加造谣。 其实 这件事情就可以说明出来，就是说其实柯文哲他在面对这一些他当初想要招募的人，最后却招募不成的情况之下，他的第一时间反应就是这个人拒绝我，我觉得不能让这件事情公诸于世。他 就算要公诸于世，也是我抗牙民，我一定要再让牙他是来求官的，不是我来求 财的。一定是他来求我，不是我来求他。因为我刚刚不是讲，他基本上自比自己是雍正嘛，就一个皇帝的心态而言，今天人才要我今天去招募人才的时候，他一定会答应我啊。他是不会来求我，他是希望说可以获得我这里的这个各种的政治资源，然后呢来替我服务嘛。他是用替我服务的一个心态，来招募人才。所以说，当今天这个人才他不愿意跟你合作，或者说一次两次三次都拒绝你的时候，他最后面在他有可能呈现出来的反应就是啊这个人求官未遂。所以说我自己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沈慧虹这个替自己辩护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同身受，我也替这个真的是要帮他加油，因为他面对的这个所谓的雇主的心态确实是你不如果说不跟我合作啊你就是这个求官未遂，你就是要贴我却我不让你贴，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把人才当卫生纸的话，那你要怎么把人才留在身边，这都不可能的事情。来，我们来看今天有关于这个高虹安他资策会的那个论文涉嫌抄袭，因为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可是呢他其实是一稿多用嘛，我博士论文里面我又从我资策会呢在做研究的跟其他人共同研究有两份的期刊论文，他又把它拿来用。所以今天呢有一个这个经济委员会的询答就跟这个有关，资策会的执行长今天也到立法院来被询。来，我要请教委员，我们来看这个是粉专叫做事实胜于雄辩，那他其实基本上是把逐字稿就是陈廷飞委员跟资策会的这个执行长在询答的内容把它一一的呈现。那呈现当中呢陈廷飞委员就讲说拿全职全薪是不是一定要报备，资策会回应说没有特别强制， 可是大部分循规蹈矩的同仁都是会来做报备的。那委员又问啦、研究计划研究完是属于谁的？是你个人的吗？还是谁的呢？好、哦，资策会说这个是属于资策会的。陈廷飞又问，等于在资策会的报告里面，他在博士论文哈、哦、有7到8成出现这样的比例，因为资策会回应说，他们去比对之后，大概有7-8成是从我们这边出来的哈。资策会说，不，一般不称为引用。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学问哦。一般不称为引用，因为一他没有引用，但是他很客气。这个是不是一般不称为引用？下面应该还有一句话， 就是抄袭， 对嘛？哈，今天其实资策会是非常客气的， 因为高虹安还是立委啊，而且还经济委员会， 而且他在询答的时候，因为陈廷飞委员他是第一棒， 对， 那大家登记嘛，哈，高虹安是第四棒，他应该也在下面听， 在下面， 在下面听。来，我们来厘清这件事情怎么样来看？ 其实我觉得，就像这位这个粉专上面所提的哦，立法院现在很透明。立法院现在全程从委员会到院会都是直播的，嗯，而且呢，你可以回溯回去看， 对， 所以大家呢，这看完了今天贵雅的节目，如果对这个内容有兴趣，你就上立法院的网站，你去找出今天经济委员会早上的内容，你就可以逐字逐句，连表情都可以看得出来。我认为这资策会啊，今天执行长来真的是为难他了啦。第一个，他已经很努力的不把高虹安这3个字讲出来，嗯，然后他也很努力的把事实讲出来这样子，然后呢，下面的高虹安。代职参选的高虹安在下面监督他，你不觉得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吗？自己的丑闻在上面被踢爆了，人家解还原事实的时候，立委说啊，你赶快公跨埋哈，你再多讲几句啊，马上要审预算了。嗯、我认为难怪有人要求他辞职了。嗯嗯。那我们讲回来的就是说哈，资策会的这样的回答证明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原来高虹安真的是慷国家之慨，拿全额的这个全薪哦，然后去这个没有报备的情况下去念书。哎、欸，你要想想看、啊、不管法律有没有规定、啊、我自己办公室的助理，我不是那个行政官员、啊、我是民意代表、嗯、对不 对, 对 我自己的助理也很多有上进。 蛇帽白衣黑口罩，他是恶龙张习明的妻子，5号上午现身台。 如果我发现我有个助理去念硕士班博士班没有跟老板讲，结果他中间有一些上班的时间，哎，怎么不见了？ 嗯，他跟你讲，我去选民服务啊， 我去选民服务啦、嗯哦、我请病假啦，还是我去出差啦，结果原来去上课。欸，这个职场伦理是违背的很严重。嗯，那我就会怀疑说，你如果这样子都敢这样子欺骗老板，你会不会去给他服务收钱啊？你会不会去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啊？你会冒老板的名，然后去做一些贪赃舞弊的事情？我认为有可能，所以我会立刻的就请他，我就对他失去信任感了嘛，我就请他走路。所以高虹安是拿了整个全新的情况下，没有报备，没有报备，然后出国念书。好了，出国念书还慷国家之慨，你直接在你的论文里面拿资策会的报告抄了80%还不引用，然后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让我们国家的这些资产、国家的这些资料，然后就被这样盗用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认为资策会在今天接受这些立委的提问，然后认为说，嗯，他们不排除要因为他们的智慧财产被这样子的一个盗用要提告，我觉得是合理的。那只是我们反回来要讲的是说。高虹安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我觉得比张善政严重很多欸，因为你等于是说张善政是去啊慷农委会之慨，欸，等于是说你去拿他的大笔经费来，然后结果呢，你在这大笔经费里面去引用农委会的资料，就你高虹安是自己就是资策会的员工欸，嗯，然后呢，你自己拿着资策会的全薪没有报备去念书，然后你拿资策会的报告成为你的论文资料，然后又不来也标注，然后没有引用，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会认为这样的人格特质是什么？这样子，你如果当新竹市市长的时候，你会尊重所有的智慧财产权吗？竹科里面那么多的营业秘密，你会尽力去保护吗？我话讲回来，上一段好了。刚看到高虹安的这个跟郭台铭那本书里面，嗯，我唯一觉得励志的只有一件事情啊， 哦，有励志的部分哦。 匪逃匪哈，哦，会去想尽办法肉麻的去巴结中国海专毕业的。你知道吗？就是会变成是说 学历不代表能力， 真的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高学历哦，做出这样子的一本书，某种程度上，我如果拿到匪逃匪人，我会感到很不堪呐，啊，会觉得蛮难过。 翁达瑞哈，就是陈时奋教授，他针对那个高虹安面试郭台铭那本书，他也有他的评论哈。他说什么？他说高虹安笔下的郭董啊，言语平庸，举止幼稚，像是一个在女生面前很爱现的高中生， 好贴切， 然后呢而不是一个掌管千亿营收的企业家，像高中生不像企业家。那问题出在于高虹安内涵 不足，他整个把郭董都给写小了。今天的这个立院询答齁，经济委员会高鸿恩他也出席齁，那他我不知道这是避嫌还是怎么样啦，他询答的内容齁是台湾进口能源占比的问题，他有针对这个部分对这个经济部长王美花有相关的询答。那特别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记者们齁没有再去问他刚刚发生的那件事情，资策会讲说你超七八成你总是要有一些回应嘛，可是记者没有把这个回应问回来，势必呢要发动另外一波的采访嘛，下午有行程对不对？ 对， 晃哥他下午一点半本来有一个行程，可是后来在九点五十二分发了一个彩通说哦取消了，也是在躲吗？ 对，来来看齁，高鸿安今天真的在躲，因为他今天这个是他的媒体框齁，他今天其实一整天只有一个公开行程，就是下午一点半去新竹市的心理卫生协会去参加一个手工香皂 DIY 的活动，这活动感觉相当不错，很温馨当市长也该关心。可是到昨天晚上八点多还再次确认说诶以上是今天的行程，请各位媒体朋友到早上九点多的时候突然发表说取消，取消原因请大家仔细看哦，因为主办单位取消活动，因为主办单位取消活动。 嗯， 我看到这个彩通的时候我就吓一跳，我说奇怪，这种活动因为你手工香皂 DIY 又是心理卫生协会，照理说应该没有理由会突然主办单位说我取消嘛， 而且不可能会因为高鸿安在风波上面 对然后主办单位取消， 对 这很奇怪嘛，你不来就不来 OK 嘛，我们其他行程可以照样嘛齁。后来请新竹的朋友去问了一下齁，我真的是瞠目结舌叹为观止啊！我不晓得一个人说谎说到连公开行程都可以说谎。 嗯， 因为新竹的朋友直接去请教了这个新竹市的心理卫生协会，请教他今天下午这个活动，得到三个答案。第一点，高鸿安团队的人根本没有联系过说下午要去 啊。 好，第二点，今天下午根本没有手工香皂 DIY 的活动。 哦，不只是 没有要去，然后即使你要去，今天下午的活动也不叫手工香皂 DIY。今天下午的活动是什么呢？今天下午活动叫做绿地蔬活推动身心障碍者绿色照顾服务计划，主题叫做和植物说说话。 嗯， 和植物说说话跟手工香皂 DIY， 这应该不会搞错吧？以匪逃匪的智商，应该不会把跟植物说话跟手工香皂 DIY 把它搞错吧？也就是说这个心理卫生协会其实这一系列活动已经进行很久，就这一段时间其实各位可以上他脸书或官网去看，他们这段时间都是这系列的活动，可是你高鸿安第一个你要去参访你都不用尊重一下主办单位吗？在座很多都选举过，候选人要用活动来造势或是发表相关的政见我觉得都 OK， 可是第一个你是客人家是主，你都不用尊重主人哦，就像我今天突然就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跑去黄靖平他家然后就去按门铃，这很奇怪吧。好，第二件事情说黄靖平他家明明没有酒，但是我去他说不行，那个酒给我拿出来喝，我就是要，我今天就是要喝酒，我不喝酒我就不走，你这些 OK 耶。然后再来明明不是主办单位取消活动，而且主办单位根本不是这个活动，你高鸿安你是你的红卫兵霸凌网友习惯了，你连现在连心理卫生协会你都要霸凌人家吗？意思就是说我高鸿安我匪逃匪安我来了之后你们所有的活动都要配合我，要植物说话植物不会说话说什么话，手工香皂拿出来 DIY， 你是打算这样子吗？还没当市长就这样，让你当上市长那还得了，那新竹市民不变成二等公民了？而且你从今天的活动你会看出来他今天只有一个公开行程哦。第一个，现在选市长离选举剩五十几天，竟然市长候选人只有一个公开行程， 比较轻测了哈，甚至选得蛮轻。 你说早上在立法院就算了嘛哈，但是你下午到晚上你都没有任何公开行程。 嗯， 好，第二个， 因为他可能有不公开行程，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风头上，所以呢他尽量行程少，可是呢他私底下的行程照样跑。 对啊，我要讲的是这个这件事情全国关心，因为今天资策会已经告诉我们了， 嗯， 你的论文有八成是抄袭。 对， 那这件事情你不用出来说明吗？那如果真的不信他当选新竹市长，以后新竹市遇到台风的时候你绝对找不到市长，淹水的时候你也找不到市长，有任何需要市长出面的时候处理的时候，市长会跟你讲说我先取消行程我先躲一下。有啦，他听说他今天晚上有一个直播啦 哦， 啊，你记者会不开，你要搞直播。直播跟记者会有什么不一样？因为直播的时候，就算记者很认真的在直播那边留言问他，高宏安可以不理你啊，对啊，我可以不理你啊。那你能拿你能奈我何？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件事你看出来，高宏安这个人的个性哦，他先把自己包装的好像非常完美，可是当这个包装被撕开之后，他却不敢面对问题，完全没有勇气面对问题，遇到事情就先切割，要么怪志工，要么怪别人，然后去营造塑造自己一个好像是受虐的小女孩那种形象。错了，高宏安真正在霸凌别人了。至少今天新竹市的这个心理卫生协会不就被你霸凌了吗？你事先也没告诉人家，然后就发个彩通说要去。那如果今天你没取消，你真的去了，那你请问你叫那个心理卫生协会该怎么办？诶，什么叫心理卫生协会？就是照顾心理健康的一个协会。结果你这样子去霸凌别人，你觉得你好意思吗？ 高宏安的特质是这样齁，当你讲说他博士论文有抄袭的问题哦，然后他说我匪逃匪、欸、外抄吗？这个其实没有办法来反证的哦。那包括什么，他不是说诶、欸、我的这个博士齁是我自掏腰包，中间是有半年申请补助，可是事实证明他是全职，甚至包括出差啊齁、住宿什么这些费用都是资策会出的齁、所以这个部分他没有真的面对问题哦。那还包括一个部分齁、我们看大家会去比较齁、这个礼拜呢我们要关注一件事情，就是翁启慧院长他诺贝尔化学奖提名，那会不会得奖？这礼拜会揭晓。所以有一些网友说我们要帮他集气啊齁、那他在这一个论述中呢，他延伸阅读了齁、他说什么，他说诶、翁启慧我们要帮他集气的同时呢，这段时间里面跟时事有关的齁、要讲到一件事情啊，就是翁启慧后来他到了美国去取得博士学位，为了要留美发展，他卖掉台湾的房子，因为学费啊几年可能要几百万嘛齁、然后呢还赔偿了中研院四年的薪水。因为在赴美之前他是中研院的助理研究员，他是以留职留薪的方式到美国去。然后呢最后一句的 comment 就是，哇，他都不知道原来资策会有这样喝卡。回马枪在这边，来宇翔老师。 什么叫做学霸中的学霸？谦虚的人从不说自己是学霸了，但是旁人只看到呢你的努力跟你的付出对人类对台湾社会有什么贡献嘛。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翁启慧嘛。诶，我刚才去查，我过去不知道翁启慧在美国的学历，麻省理工化学系，这应该算是最顶尖的常春藤名校之一的吧。你有看过翁启慧冯恩热讲哇麻省理工的啦，哦，我很厉害，大家知道哇麻省理工没有嘛。最讽刺的地方就是刚才贵阿所说的，这叫做对照组。什么意思呢？翁启慧在没有出国念博士学位之前，他是中研院的研究员。好，很重要的地方是为了去取得博士学位，拿到这个 MIT 啊化学系的博士之后呢，为了在美国呢有更好的深造，比如说在业界或是在研究机构，所以他就留在那个地方嘛。留在那个地方呢，他做什么样的事情？他把台湾的房子卖掉。为什么？要补偿啊中研院过去四年的薪水嘛。你栽培我出国，可是我现在留在美国，虽然也可以解释通啊，我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台湾呢化学的这个技术跟研究，但没有人家直接呢获利了结，或是呢啊，一般人做人是这样子啊，拍谁啦，中研院我不好意思呢再领你们的钱了，所以呢我先把房子卖掉，赔偿过去呢你栽培我的四年的薪水。然后呢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他赴美之前呢，他是中研院的研究助理研究助理研究员嘛， 研究员 他是用留职，但是呢留职留薪的方式赴美，所以他才要赔偿嘛。那这样大家都会做这样比较嘛。啊，第一个这个高宏安有人吹嘘他也是世界五十大哦， 世界前五十大的博士， 我是不知道啦， 全美五十大啊， 不是不是全世界五十大， 拜托，那就吴子嘉说的啦、 得过诺贝尔奖的博士都不止五十个， 我是不知道吴子嘉的这个母数是怎么计算的啊。既然都这样说了嘛，人家翁启慧这种 也不只是全世界五十大啊，如果拿到诺贝尔奖，台湾之光嘛，嗯，人家当初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呢，基本上呢来做呢这种呢，好不好？补偿。可是高鸿安有这样子吗？没有。高鸿安最有趣的地方是啊，没有看到一个候选人哦，一天就一个公开行程。难怪竞总十二点才开了啊、哦！没有一个候选人的竞总会十二点才开。第二个，他不敢选择直球对决，大概在想什么呢？我该如何替自己啊说话？选择晚上呢开直播的内容来反击。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啊，刚才名实不符的那个活动的内容，因为大家看出来那是案外案啊，原来你都去蹭别人的活动，到后来呢好像要以我为主，如果去的活动名实不符，他的红卫兵就说开什么玩笑，要不然你放我们鸟，要不然呢没有做好接待的工作，我们说是手工肥皂就是手工肥皂啦。所以这种心态啊，基本上大家就看出来高鸿安的人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在新竹市的这一个选战当中有林根人有在努力啦齁，金平哥。是这样的齁，其实有一些状况像是这个齁感谢状，就是董事长粉丝见面会齁，那感谢状奇怪怎么会是高鸿安的竞选总部发出的呢？高鸿安就讲说啊，这个是误用啊齁，是自公的问题啦。那之前我们不是有讲过说奇怪什么学霸变路霸。那他有解释说哦，是房东的问题，千错万错都不是我们的错。还有一件事情齁，是他们民众党的竹北市长的参选人林冠年，那他酒驾被发现了。那提名的因为高鸿安他也是民众党的新竹市党部的主委齁，那他就做出了切割，他说有志从政的人就不应该有酒驾的行为，也不应该有任何侥幸的心态。那起码有看到国民党好像有一些在做发动齁，次元刀这个说辞也是林根人阵营所说出来的。那我请教你怎么来看整个新竹的盘，因为林根人现在是弱势哦，高鸿安是27点多。然后沈慧虹是30点多，可是林根人是17点多，落差是蛮大的。 高鸿安跟这个沈慧虹大战成这个程度齁，所以当然这个林根人一定要有一些态度上的表现，包括在这个议题上抓到了这个高鸿安或是民众党的一些状况的时候也要回击回去齁。那先讲高鸿安，其实面对这一连串的事情在网络上他的确是反应的很快，但是快过头了有时候过于不及都不行。比如说刚刚大家在讲说他去立法院，今天他有去立法院去质询，那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他不是当初质疑说资策会不是政府的单位，那个政府管不着，也不是经济部所属了。那今天那个天林委员在，庄林委员在这边，但很清楚的是经济部长今天应该有去吧， 有啊， 那资策会有 去，资策会也有去啊， 那他可以问说 被询、啊、 那你资策会为什么要来，你干嘛跟着经济部来， 那就高鸿安搞不清楚 你如果 立法院 你如果不是经济部的、 啊、 你不如果不是公股有这个投资的角色的话，你干嘛跟着他，你是来蹭什么吗？那就是他搞错了嘛，所以他没有去针对这方面去做一个成立，因为不敢，他一开始曾经讲说这之后又不是政府的，然后干嘛来什么什么，然后如何如何，从今天立法院的备询资策会跟经济部出席的角色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还有第二个，当时他在质询说啊，他出国这些东西啊，什么交流出差，这些都是个人隐私啊，资策会不应该提供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不是说什么国家机器打压啦、啊，什么什么。那今天其实可以好好的问资策会，问清楚啊，问经济部啊，说 你为什么要提供，你为什么怎么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他不敢，就是也不敢碰。第二个不敢碰，第二个不敢直球对决。导致这个问题就会一直跟随他，不管他今年的这个市长选举怎么样，或者是以后的这个选举，他都要如影随形的有这些议题跟随着他。因为这有一点就是我们当时在讨论到的，就是假公济私以及公器私用。刚刚大家拿那个翁启慧博士的这个状况来去做一个对比，其实就是高下立判了、啊。所以高鸿安的贪小便宜，也是说当时他在这么做的时候，什么都用资策会的身份和资策会的那个名义。不是后来当时我们在节目上礼拜有在节目上听到那个冠廷在分析他的书里面还自己爆料吃干了嘴还不擦干净，说他用那个机票飞到香港去做技术交流，结果是去见郭董， 对， 等等这些状况，他还我觉得他不会完全不会觉得自己错在哪里，他会觉得说这都是我的丰功伟业，所以我写进书里面表示我有怎么多了多么大型多么怎么样，所以可是现在从政的一一受到检验，或许以前他在民间单位鸿海，或者是说他把资策会当成纯民间单位， 不管他如果今天是去民间企业，民间到民间，这就是一个企业的这个状况，老板不知道，公司不知道，那是算了。可是你今天跳到了公部门，私部门跟公部门是不同，所以我会建议说，包括这些部分，当这个林根仁和国民党他们在掌握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要适时的去挑这一块去回击他，然后去在这个不是说要去蹭高洪亮的声量，而是包括从这个最近这两天的酒驾事件，然后新竹市的一些状况，民众党，因为当民众党在跟民进党打得火热的时候，要小心林根仁的角色，就是在那个这个地方你要分寸拿捏好，否则一不小心你就会边缘化到人家根本不记得这个新竹市还有第三个候选人。 嗯，委员要 可以补充一下静平讲的啊，就是说，因为包括可能蒋万安子他所面对的这个题目都一样，因为好多立委都是代职在选市长，所以立法院一开议以后，其实就是一个照妖镜。我怎么说呢？因为回答静平刚讲的问题，他不是经济委员会，可是为什么要可能来经济委员会或诸如此类的？就看招委啊，招委他可以今天设计一个题目，他认为有关的，他是跨委员会可以邀请。譬如说我在国防委员会，我想要讲的就是说整个如果当中共来围台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安全要怎么处理，我可以大概叫国防部嘛。我可不可以叫中油？可以耶，因为你中油的那个运输啊，天然气啊等等，你要怎么去处理。所以今天的资策会啊的这个由赖瑞龙委员，他当然就是要想要厘清一些事情，他是招委嘛，他大概就请资策会来，这是没有问题。但问题是高虹安的情况比较像你讲是心虚啦。他如果真的认为他没有问题，我代职没有违法，或者说我全心出去没有违法， 他应该真正的职求对决就是请资策会的执行长 我们出来齁，再透过询答方式我把我有利的点好好的厘清 了。对啊，所以说我不是说你为什么可以提供资料给民进党，是说我郑重就告诉你，我这个就是引用，我这个部分就是合理合情合法，我没有跳槽，我没有违背，我没有诽棍，这样子齁，我就好好的问你，不敢问嘛。那不敢问你刚刚躲了半天还给人家误用人家的协会的相关的活动资料，那你明天要不要来立法院？我问你，明天也是委员会啊，那你委员会不要的话，你总咨询你要不要出现在苏贞昌面前总咨询？还是要躲得了一时躲不了永远啦，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说，要不你就辞职，你就彻底离开立法院的战场，你好好去选举，你要代职的任何一天你就得在你的立法院的职权上面去直球对决嘛。所以我会认为明天立法院一定很好玩的。贵啊这样子呼声啊，明天已经吸引非常多全国的媒体啊，从他一进那个立法院就可以追着他跑啊。 尤其因为他今天没讲清楚嘛，所以明天势必就会成为焦点嘛。 是，然后甚至很多问题都会问啦，那你对于这个柯文哲你的老板党主席这样子抹黑这个沈慧宏、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对。 齁、所以会变成说立法院是个舞台，但也是一个残酷的舞台啦，是很难逃。 手牵手高喊口号，苗栗县长候选人钟东锦黑历史争议不断，三号遭对手宋国鼎爆料，25岁时曾涉及伤害致死案件，却没对外说明。钟东锦发言人强调，当年的案件是做黑牢。事发后两天，钟东锦出席选务活动，主动提到此事。 六个证人里面都说我不在场，只有一个女生不认识我，说我在场。然后其实那个参会我早就离席了。 用冤狱一词定调事件，钟东锦说事发当时其实自己根本不在场，而从宋国鼎揭露的判决文和报载中提到，1987年七名男子在台北锦州街吃宵夜，一名20岁男子被拳打脚踢致死，被害人颅内出血，包含钟东锦在内的七人都被判刑。钟东锦原判7年，因蒋经国逝世减刑到3年9个月。 好在有这一场冤狱，如果没有这一场冤狱，我就不会出来闯荡这个社会，闯荡这个江湖。那我大概就会留在南庄，到现在也许是一个小工人。 对手谢福宏的青年后援会也贴文抨击钟东锦，案件经过三审定验，何来诬陷黑牢一说？ 经过法院三审定验，而且判刑的时间已经是解严了，所以呢，钟议长以这一个做黑牢来模糊焦点，是欺骗选民。钟议长有诚信的话，应该退选以示负责。 谢福宏呼吁钟东锦退选负责，钟东锦则表示将会找来事件的当事人，跟乡亲还原真相，证明自身清白。三选秋亮，苏立豪组苗栗报道。 10月1号，高雄发生了警车双逼轿车车祸，轿车驾驶伤重陷入昏迷，直到现在人都还没有脱离险境。但是现在家属心更痛的是意外之后警方的态度。 他们警方去撞到我儿子呢， 他们只是手擦伤。颁奖会问啊，他们是不是认为说啊，撞死我儿子是应该的啊？ 严妈妈难过的是这张照片，分局长在当天颁了红包给受伤员警，诚信员警驾驶着巡逻警车从小路到主干道的时候，和双 B 轿车车祸，接着双 B 车冲到了逆向，波及到。 来，玉山老师。 我觉得哦，林根仁阵营真的要找靖平兄啊去当核心幕僚，因为忽然呢，从冬眠之中大梦初醒，找到自己角色，在感谢状之中呢回神，知道哎，我终于要打高鸿安了。但有件事情我就觉得匪夷所思啊，蓝营这周刊文的报道，蓝营建议哦，林根仁呢如果当选之后找沈慧宏当副市长，蛮好的嘛。如果是正常人接这个球会怎么接？没问题，我选情看好。 这是一款的假刀户。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哪一个白目的人？ 在周刊网啊，但是啊， 不是我说蓝营是哪个蓝 营？不知道不知道。 蓝营哪个 白目的人？啊，但是这个球要吃豆腐，林根仁可以这么说。那么感谢大家，我的选情看好了，终于呢有人讨论到我要当市长了嘛。第二是呢，沈慧宏的交通专业啊，柯文哲也许看不到。哦，或者是呢，柯文哲吃下豆腐，我林根仁当选啊，一定会找高鸿安当副市长，负责交通嘛。我相信田林委员或这边呢、啊，任何的政治人物都知道球来了要怎么杀。各位，你知道林根仁怎么回答吗？他婉拒说：“啊，我不会找他了，因为呢，沈慧宏的交通专业不称职。”忽然呢，基本上又回到呢冬眠的状态， 给他吃豆腐的机会，他还吃不 到，你连豆腐也不愿吃，然后呢衬托自己的高度、气度，还有呢看好度。所以林根仁这么回答，我觉得非常有趣。所以一开始我还说，应当要找靖平兄啊去当当幕僚，国民党也有这样的幕僚，举球给他杀。结果杀没杀到球呢，掉到弹到自己头上了。 至少政治攻防的味道还比较对啦，齁，靖平哥的部分。但我们看齁，因为柯文哲他帮高鸿安是不是帮得很用心，嗯，哦，还会弄到什么沈慧宏球官等等的。他还有帮黄珊珊也很用心，明的暗的都在帮齁，嗯。但是呢齁，你说去辅选也没关系啦，来看一个状况。两个人一起接受网络节目的专访，柯文哲他的言论就像网友说的，嘴就吵欸。他却不自知，我们一起来看。 防疫八十五分，买疫苗九十分， 去死吧！喂， 这个自我感觉良好到一种无以复加的 境界。什么叫自我感觉良好？就这样啊。他疫苗八几分， 疫苗九十分， 就是问、 欸、有没有病例？病例来了， 砸出去。 我就是两种人的混合，雍正跟济公的混合。那、啊、你们都每次看到济公那一面，你们没看到雍正那一面呢？ 但是他有个好处，他回来一定会反省，第二天就会说我昨天反省的结果。 对啊，勇于认错，拒绝改过啊，这个继续失言。 他的一个习惯用语了哈，我记得他已经多次这样讲。当一个市长哈，用这样的话语哈，其实显露自己的没有口德而已了。至于我们打防疫分身是全民防疫的成果哈，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 怎么会有这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他当台湾人民没有记忆吗？你不买疫苗，难道护航高端？那阻挡 BNT， 我跟你讲，阻挡 BNT 这一次有最火大。你不买好吧？那民间买了，七党八党。欸、你有没有把台湾的人民的生命当作一回事？你还敢说我们没有口德？你没有医德还说我没有口德？ 柯文哲非常无厘头哈，他当然是自诩自己是雍正，可是呢又冒出说哈，雍正跟济公的综合体啦哈。那主要一个跟攻防有关的哈，他一直在这个吐槽阿中部长。那阿中部长他在当指挥官的时候齁，他的成绩其实有目共睹，而且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有非常多的国家针对台湾的防疫做出了很多的报道。那包括说你说这个像是超额死亡率啊，或是等等齁，我们用一个比较实际的数据来看齁，我们在疫情期间的这个染疫人数还有死亡数，这边手板上中可以呈现 美国是情况比较严重的，他们每百万人染疫死亡的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可是呢，台湾其实我们的守的其实相对是蛮不错的。但柯文哲齁，阿中部长自评啊，他在整体不管是防疫啊或者是买疫苗齁，防疫的部分他给自己打85分，买疫苗部分给自己90分。那柯文哲冒出一个去就拍天爱啦齁。我觉得我没有看过这么没有水准的市长齁。那我请教永宏怎么看？因为呢，其实阿中部长就回他说，他觉得这样子很没有口德。可是呢，柯文哲又叠起来哈，啊什么？你说我没口德，我说你没医德。反正他现在哈，把自己当第四个候选人哈，不管台北市他要参一脚啦哈，新竹市他也要参一脚。你怎么来看他最近讲话的张力这么样的高？ 对，我觉得柯文哲就是不甘寂寞嘛哈。我用一句他刚刚评论这个陈时中的话讲了哈，他说陈时中是，他说我没有看过这么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其实柯文哲就是你自己，就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大家都快要受不了你了。当你在批评这个疫苗的时候，坦白讲哦，刚贵海已经讲了，拿那个数据哦，我跟各位报告哦，我们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全世界都给欧罗兰的防疫政策，大家记不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日本媒体是怎么讲我们的阿中部长，说铁人部长有没有？记不记得英国的卫报是怎么称赞台湾的？英国的卫报是说台湾的防疫真是一个奇迹。想不到会有这样防疫的措施，然后美国的报道是说台湾的防疫方式包括这些所谓的隔离政策等等等等竟然能够有效的落实，让大家非常的讶异，尤其是在民主国家。那时候欧美是把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指标，因为只有在独裁国家比如中国才有可能做到用什么我要清零我要隔离什么，但台湾做到，都是在阿中部长的时代。所以去炒疫情这件事情，我坦白讲哦，这种是客观数字可以讲的，但是为什么柯文哲要坚持去讲这件事情？很简单，他就是跟陈时中有心结嘛，他觉得我是医师，我一定可以做得比你好。但是回头来看，他能不能做得比较好？因为他没机会当卫福部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要比较说他做台北市长任内，比方说疫苗偷打，这个边在哪里啊？还查不到。比方说有一个， 他把老人家整死了， 对啊， 他老人家一定要用什么上网的方 式去？老人家要走路，要爬楼梯上去， 对， 打那个疫苗。还有一个自以为是的这个口罩贩卖机不见了。我一说如果把台北市当初这些作为放大到这个卫福部全国去，我的天哪，那我们台湾现在的状况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所以他这边讲说什么挡疫苗啦等等，本来就口说无凭。但比较重要是我觉得齁，看到他再看看他高虹安，我觉得这两个人就是标准的假货，就是说用一堆似是而非的东西，或者是有确实有过这样子的经历，但是其实他做得很差。 好，还有一个问题，在这场选战当中齁，不管什么议题他们都回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很不用功，他们只会回到骂陈时中防疫。陈时中他担任防疫指挥官几天？908天。他在这两年多来开几场记者会？591场。没没没力。但是呢蓝白动不动他们就抹黑。我们来看齁，是陈时中的幕僚。那我们三立的团队呢，我们跟他进行一个专题采访的时候，他真情流露。我们一起来看。 他感动很多人，愿意跟着他这样做。 柯美菲是陈时中的随行，从卫福部长任内就一直跟着他。回想那段指挥中心的日子，柯美菲有很多感触。 我常常笑着跟他讲说，其实我们整个团队跟着他两三年，我们是牺牲亲情友情。我每次都跟他开玩笑说，我的朋友现在都不约我吃饭了。 与其说是为自己抱不平，更是为整个团队不舍， 战战兢兢，不想要那么多的伤亡，所以他几乎所有的心力都在这件工作上。可是批评我们的人好像可以很轻易的就讲说好像多少人确诊，然后死亡多少人，是我们应该要负责。可是，那个每一句话其实都在刺痛整个防疫团队的心。 疫情死了800多个人，都不用负责了。 这种人当死会不会，别人先死没有关系。 每次团队士气低落时，在柯美菲的印象里，陈时中总是这样说。 就是把我们该做的工作尽力做到好，国家有需要义无反顾。他永远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冲到最前线。 柯美菲她是陈时中部长一个非常贴身的幕僚，那她也跟着到了竞选团队去。她刚刚讲说这些日子他们牺牲了多少，我其实可以完全的体会。因为真正的是没没力啦，下班的时间已经不只是错过吃饭了，可能是晚上十点十一点等等等。他说牺牲了亲情友情，朋友也不会再约他吃饭了，因为他没有休假，没有一天有空的。可是铺天盖地而来的在那边批评说染疫死亡人数多少多少，他们又要一肩扛。啊，钟部长跟他讲说，我们尽量把我们能够做好的事情我们把它做好。那一些这个其他人被安那骂齁，那没法都关人的嘴啦。来，委员有什么感触？ 真的耶，我觉得他们都在欺负台湾人，以为台湾人是井底之蛙，以为台湾人健忘，其实我们台湾人是很成熟的民主国家的公民。 我给你补充一下，黄珊珊他其实前两天还想说公瑾威啦，因为他说其实整个防疫他认为有80分。嗯。而且呢他后面也没有什么口舌恶言，他其实基本上在讲的是说我们台湾人的表现，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表现都是很好的，所以他给80分。但是呢又两天后好像吃了柯文哲口水啊，因为在那个去插拔的那个事那个专访之后他说我的满分是1000分呐、啊，满分基本上如果你那一天没有讲的话，谁不知道满分就是100分。阿雄雄贵人刚公乘以10啦，他的满分是1000分。 而且贵雅刚讲这个很重要，你刚刚讲到健忘对不对？他是9月30号的专访10月现在才不到第一个礼拜你就忘记了， 对啊， 当作大家会忘记了嘛。而且我对黄珊珊这样很失望我们一直在讲高虹安讲的，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没有担当、没有智慧、没有能力的人。那黄珊珊你起码是一个资深的议员，而且你来当了副市长有点行政经验，你还跟着那个这个柯文哲一起堕落，我真的觉得对你蛮失望。 画面上放眼望去，好几台机车汽车蓄势待发，挡住校门口，全都等铁门打开那一刻，超长喇叭声没停过，加上排气管爆出阵阵喉咙巨响，挑衅意味相当浓厚。还有学生实在等不及，直接点燃鞭炮就往校门口方向丢，行径非常嚣张。但这里还是学校，见老师动手要移车，气得男同学破口大骂。事发在10月4号晚上10点，位在新竹竹东一所高中，当时校内夜间部正准备放学时，校门口早已挤满学生，骑机车或开车心急赶着要离校，不但催油门空转，更一直不耐烦按喇叭，要求门口值班老师提前开门放人。好几名男同学还冲上前将老师团团包围住，近距离不断叫嚣，根本不把师长放眼里。 我们在放学的时间先把大门口暂时先封闭，因此造成了短短的3分钟左右我们校门放学开放的一些延误，请我们的警卫可以把我们的校门口的电动卷门可以打开。 后方同学们眼看校门开了，一窝蜂向前冲，扬长而去。不过影片中有几名同学没戴安全帽，丢鞭炮，违规情势，校方也会进一步通知处理。三立新闻张浩一、叶新田新竹采访报道。 今天巨响伴随着强烈火光，划破暗夜宁静。东北亚情势紧绷，为了回应平壤当局的挑衅，美国和南韩不甘示弱，五号也朝日本海发射4枚陆军战术系统飞弹，精准命中目标。 Secretary Austin also reaffirmed that the U.S.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is ironclad. 不光发射飞弹反制，美韩两国也立刻在四号进行空中演习。除了美国派遣4架 F-16 战机，南韩也出动4架 F-15K 战机。演习期间，南韩一架 F-15K 战机更发射2枚 JADAM 精准炸弹，成功命中目标。不但要向北韩强调他们具有摧毁弹道飞弹的实力，更借此加倍奉还北韩当局近来频频射弹挑衅。不光美韩，被北韩导弹穿越上空的日本更强烈抗议北韩的蛮横行为。不但日向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电话会谈25分钟，联合谴责北韩的挑衅作为。日本航空自卫队也在九州西方上空和美军战机同步进行联合演训，只不过专家也警告，北韩敢在此时发射导弹恐怕别有意图。南韩媒体更点出，北韩导弹射程超过4600公里，涵盖美国关岛，加上飞行速度达到17马赫，比超音速快17倍，都显示北韩意图升级挑衅，更可能在10月底进行核武试验。 偏偏就在两方剑拔弩张之际，南韩江陵空军基地却传出原本为了回应北韩挑衅发射导弹，却失误偏离轨道，坠落在附近发射基地的意外，现场顿时火光四射。尽管无人伤亡，但在两边关系紧绷的时刻，风吹草动，恐怕都会让民众深感不安。三立新闻为您报道。 如果你真的从早到晚跟我，你跟我那么多天，你难道不会觉得应该鼓励这么样努力工作的女性吗？我真的觉得你们没有良心。 讲着讲着，李婉玉全身颤抖，眼泪再也忍不住，出面澄清自己没有豪饮，只是出席品酒会。 老板娘告诉我说啊，这是他们进口的最新的 那说实在的，你就坚持啊，你就跟柯文哲不一样啊。他甚至讲说去死吧，去他吧。那个时候你要你眉头一皱啊，你说我不认同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批评，可以竞争，但是台湾的防疫还是第一名的。这样是不是人家对黄珊珊好感，或者是起码有一个基本的肯定嘛？所以刚才我看到美菲的这样的一个专访，我心里真的心有戚戚焉。我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到现在为止，卫福部的同仁，疾管署的同仁仍然是禁止出国的。我们所有人已经准备要解封了，大家很多人都告诉我说，欸，我下个月啦，明年我要去日本，我要去哪里啊？卫福部同仁为了我们全台湾人的健康，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同仁冒上染疫的风险去影响到防疫的工作，至今仍然禁止出国。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在说 他们不要想出国啦，罗一军光是想着那个衣服有洗啊不洗，那就是问题了，因为他们工时实在是太长了。 太长了，我觉得他们为台湾人，当然台湾人也很辛苦，但他们为台湾人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因为政治口水淹没。那我们要试想想，我刚才讲为什么会健忘，你看这个哦，这个就是公文，你当做这个东西都不存在。刚才有直播嘛，那我们这个也有公文啊，这个公文是在110年去年的10月20号，他召开什么，就是调阅小组啊。你看蒋万安他不是讲这样子吗？结果蒋万安自己当主席啊，所做的结论通通都是同意在不影响到国际规范之下可以掩盖相关的一些资讯啊。所以现在蒋万安也好，黄珊珊也好，民众党的这一派都参与在其中，现在都把黑的讲成白的，白的讲成黑的，我认为实在是太耻辱了。 因为我们今天请詹里长来齁，那他既然也在柯市府里面实习过发言人啦齁，那我要给你请稿齁。柯文哲他为什么会在问到说阿中部长帮自己评了多少分之后，那熊熊叠起来啊齁，然后说给他三个字啊，叫他去叉吧齁，去叉吧。讲出这种话，然后再因为你们以前齁，在发言人体系也算是跟新闻有关的齁，是不是要收拾柯文哲失言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柯市长最近很喜欢叫人去插的。 对啊。 齁，这不论是对在议会里面， 对， 还是在直播前面，他都很喜欢去用这三个字。那这个三个字我想应该是他们最近齁在面对这各种跟阿中有关防疫政策、防疫效果、防疫成绩的时候， 你觉得是一个操作是不是？ 应该是当时就已经定调好，说反正我就是用这三个字，好，来做这个新闻的操作，因为他只要一讲了之后，他就变焦点了，因为大家就开始去聚焦说你为什么要讲这种话。 可是这个是其实蛮负面的焦点呢，大家都觉得说吼，一个市长啊，水准叫你要给， 因为他可以记得哈，他有一个成名的演讲。叫做生死的智慧，他自己最自己的就是他是跳脱生死的智慧，因为他看过在急诊室看过各种生死交关的这个时刻，所以他特别的喜欢用这个所谓的去差的好，来形容他自己本身对于这个政策的这个成败跟他的喜好，好，所以说这个在这个他的发言系统里头他常会有一些类似比如说去差的好，或者说管你的好，这种类似的一些口语化的一些评论。那事实上，而且大家还记得他在四大运的时候，他也曾经用三个字“王八蛋”来形容当时的那些陈抗的团体，在留言当中也获得了一些网络上的一些声量跟回响嘛。所以他可能就一而再、再而三认为说啊，我就食髓知味，我这一种发言方式，我有办法获得声量，我就获得声量。因为刚刚委员也有讲到说，他其实就是不甘寂寞的一个人。因为在这场选战，台北市长选战已经没有他了。 对， 市长的候选人， 他还是一直要把镁光灯。 他希望说他好像是第四个候选人一样哦。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要延续他的这种曝光度跟声量，他可以继续在2022、2024的时候可能有些表现。 我还要请教你的是哈，你在当实习发言人，在柯市府只待了四个月。 对，四个月。 怎么那么短？ 其实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扣掉过年哦，老实说大概只有三个月而已。 哦，扣掉过年只有三个月。 你扣掉过年大概只有三个月。 你这样子算是试用期没过哎。 我们是在试用期当中大概就自己主动要离开 了。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当时是这样子哦，我们其实在当时虽然说是有答应说我们就先进去市府先看看先实际看看，可是呢因为当时的氛围是柯文哲标榜之新政治，但是呢柯文哲所信奉的却是今天在政府机关上面但是上一层有一个类似政党的这种团体，比如说他就自己称呼说这个他所组成的这个小组叫做中央政治局小组、 啊、类似中国共产党一样、啊、小组 然后呢他针对比如说他针对宣传就有个宣传小组、嗯、比如说像中共一样中共对台宣传小组一样、 嗯、 宣传 小组，但是你们小组那么多有没有、哦、绝对有权力的，因为你是2016年11月去的嘛， 对， 绝对有权力的是蔡壁如吗？ 柯文哲是大脑发动这个所有的破坏，那实际的执行、哦、那个所谓的总干事啊、或是那个或是这个类似那个统整的那个工作是交给蔡壁如， 嗯， 所以等于说是两个人啊来处理当时几乎是市府的大事。 那陆续有很多人在柯市府啦，或者是说柯团队待不久，是跟柯比较有关系，还是跟蔡壁如比较有关系？ 我想这两个人是连体婴呐、啊，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做说这是柯的原因。还是这是蔡壁如的原因，你不能够做轻易的切割、嗯、因为其实说真的蔡壁如本身是一个执行，这对柯文哲而言是个执行的工具、啊 嗯、 就是说他今天发号施令之后、哦、他蔡壁如是少数几个可以这个直接、哦、这个直接贯彻柯文哲意志的人，所以说这两个人事实上并不能够轻易的把他分割。 我可以举例呼应一下，你记不记得你在那个时间点其实那时候秘书长是苏立琼， 嗯， 所以他并没有办法完全参与，他只能到比如办世运全运会那个 四大运、 嗯、可是你记得他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毫不民主不尊重体制的氛围之下，他当然就求去嘛。 嗯， 柯文哲讲他什么、 嗯、 这种是无利可图的人才离开。 嗯， 苏立琼他是这么有丰富经验，他现在是监察委员、欸 啊、是、 嗯、人家他的社会上是评价是很高哎、欸， 嗯， 所以说是无利可图才离开的。 嗯, 嗯啊，但是跟你有关还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挂钩到沈慧虹遇到的遭遇。你后来就是在这边不去柯市府了嘛，那你回归你本来的本职就是里长对不对？ 是。 那有人说你求官为什么？ 我改丑化彰化县社会处刚诞生的吉祥物黑道爆红，第二阶段投票命名再现话题，入围的五个名字有欧邦尼、古立章、张之柱、夯吉宝、智多星、 脏脏包、张抹布，应该会比较适合这个吉祥物才对。 古立章还蛮适合的。 为什么？ 我蛮符合在地形象， 虽然欧邦尼谐音我帮你，古立章是台语的过来，网友却直呼名字好老派，大失所望，因为呼声高的静脉曲张张东西创意名字都没入选。 这五个名字我坦白说我都不太接受了，吉祥物一开始的设计过程就大有问题了，后面要把它洗白其实真的蛮困难的。 粉专中网友留言询问是否推吉祥物周边商品，小编直白回复你认真吗，坦率留言笑翻网友。至于最为人诟病的美学，吉祥物特意跑到彰化生活美学馆当志工培养美感，结果才一发文又惨遭吐槽，小编制图使用最普通的星系名体，甚至出现标点符号在句首等排版大忌，再遭网友狠酸，都去美学馆了，那个字和框看起来非常能代表彰化， 可以搭配一些有趣的一些对话视窗跟它实际的一些比较生活化的故事，让我们的这个吉祥物变得比较具有拟人性。 幕后操刀的小编究竟何许人也？社会处表示，小编是一个团队，隐藏在各科室各司其职分工，并不打算让他们曝光，生怕在这个当头获得过多关爱眼神。三立新闻许淑伟综合报道。 底魏如萱受邀到金曲歌王李玖哲的演唱会担任嘉宾，提到老公似乎有些尴尬。 今天老公来吗？ 你不是有叫他来吗？他有来啊。 我是确定一下。 有吧？ 根据周刊报道，9月25日发现魏如萱和老公龙成汉似乎是分居的状态。龙成汉搬出魏如萱在大安区的家，住在万华区，与魏如萱家有段距离。 然后就是一群这样打到别人的小眼，一定男女都会有些争执。偶然发现这个人是否人 很差。 周刊报道，先前两人互相取消关注 IG， 爆出关系生变，不过吵架还是会和好，但最近的关系疑似越来越僵持不下，夫妻俩待在一起的时间都不长，虽然会分头到学校会合接小孩一起回家，不过两人的互动显得生疏。更值得注意的是，魏如萱的电台节目时间还早，却在龙城汉进家门半个小时不到就出门，比往常提早了至少两小时。虽然去年六月媒体直击魏如萱深夜返家，老公龙城汉巷口接驾，表示他们没事，但短短一年关系急转直下，也让外界看到龙城汉最近的状态似乎郁郁寡欢。三立新闻刘胜成为台北采访报道。 将近半个月，民众想尽办法逃兵，疯抢出国机位，跨越陆路边界，人潮不断。俄国境内律师也接获大量咨询，不断有人来问如何躲掉兵单。人权律师极力建议，能出国的赶快离境，出不了国的就躲起来。社群平台也开始流传如何闪避兵单的秘诀，包含准备假证件或填虚假的医疗资讯。动员数十万人投入战场，却传出装备不足，士兵不但要自备睡袋和医疗用品，还得去借卫生棉。 No laughing, the officer says to her recruits. Ask your wives, girlfriends, mothers for period pads and tampons. You stick it in a bullet wound, she says, it swells and closes the wound. 大家好，我是盛竹如。接种 COVID-19 疫苗可以降低感染后的重症与死亡风险，为了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亲友，我已经接种第四剂疫苗了。除此之外，维持防疫好习惯也很重要，戴口罩，勤洗手，如果有疑似症状可以先做快筛，也请多关心年长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的亲朋好友。疫情变化多，请您与我一起完整接种疫苗，备妥防疫物资，落实防疫护安康。 包括到现在我在参加初选的时候，到现在大选啊，也都有一些地方人士问我说啊，你是不是当时因为要这个加入这个柯师傅团队而不成，所以现在才回来选举？ 嗯， 好，就那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事实上对于我们这些候选人其实蛮伤的。为什么？因为好像你是真的是想要去求个官职，却没有办法去求官未遂的情况之下才来选举。那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今天柯师傅对于人才的态度，他不是一个求取人才来为这市民服务的一个观念了。所以我们这边要真的是要跟这个请柯市长好好爱惜人才了，不然的话你身边永远只有蔡壁如。 好，刚讲那个就是去差吧齁，柯文哲真的动不动就把他挂在嘴边。哦，因为郝龙斌那时候他说啊，对美和事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啊，然后柯文哲就骂他去擦一擦，哦，他说因为我从小就听我妈妈这样讲，这是他妈妈教他的。然后呢，可是当时的时空背景啊，他说啊，我其实是不小心脱口而出，可见他还知道可以分辨是非。可是现在他为了操作，为了让自己变成镁光灯焦点，为了要好让记者好下标题，让他可以浮出新闻版面，居然可以把这个拿来当作是撒等来供啊，这是非常的让我们不耻的一件事情。那吴子嘉喜欢在这里无聊去讲家家己无关系沈慧宏的代志，他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交办的柯文哲是不怀好心，时间错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搞错了足足一年的时间，害吴子嘉被告。吴子嘉伊嘛是老刚哦，这锅我才不背呢，我还录音了，所以他说呢，我是被柯文哲给卖了。作为有水准有气质的城市的这个市民哈，不管你是新竹市或者是台北市，大家都应该要用选票来唾弃这种非常恶劣非常低级的选风。那对于恶职动不动就叫人去擦吧，齁，那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到处去借将，没有需要的时候把人当作是免洗筷，这种政客应该让他从政治圈消失，才能够净化政坛。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 So I think Admiral Davidson's timetable is right in terms of its analysis. I think he understands the risks that are real. But we shouldn't view that as static. 台海战事恐怕已非选择题，而是时间早晚问题。为扭转我军在军事上的劣势，美国国务院挂保证将加速对台军售交付，更要军事外交多管齐下。